是啊，都是为自己打气哦，真的好鬼吓人憎嘅啫我。咁希望你都欢喜啊，送俾你早晨。 仍是这样轻的手贴于我手，在那窗纱尽头，随着远风晨光透，燃亮着在桌上抹喝完的酒， 所以咧，正话咧，可能喺冇耐前先听过呢一首嘅作品啊。我啊想咁样嘅印证一下嘛，什么叫做啊好歌不厌百回听？咁都系两次啫，都未到一百次。所以今朝继续送俾你林忆莲嘅早晨啊。唔知咧喺收音机旁边嘅你咧，依家一边刷紧牙，定系食紧早餐，定还是咧仲系朦朦胧胧咁喺张床度咧挛嚟挛去，点都好吓。呢一种咁样嘅音乐嘅风格咧，俾人一种咧，好时代啊吓。好一个城市嘅感觉吓，咁一个城市亦都会随住咧呢一个天光而来咧，又会变得繁忙起嚟噶啦。今日星期四，你嘅工作编排，又或者你喺学业上面嘅编排，会唔会都系密不透风咁样咧吓？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再加上咧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我系彭仔程振鹏，早晨，同你睇下今日咧天气预测方面会系点样吓。今天咧会系大致多云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系干燥，最高气温咧会系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而展望咧未来两三日系大致天晴嘅，日间干燥，但系早晚咧有一两阵雨。咁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摄氏23度，相对湿度咧71%。咁啊，今朝早上咧，头先啊5:00嘅时候喺街头咧，都真系感觉到嗰种嘅凉意啊！啊，秋风咧吹埋嚟，其实系几舒服嘅。不过如果着唔够衫咧，就会摄一摄咧，打个冷震啊！ 晨光每日一格。 虽则咧系顶更嘅时间，行仔咧先喺6:00之后咧出现喺晨光第一线，咁但系当中一啲咧常设嘅环节咧，我都系尽量去配合啊。嚟到呢个晨光每日一格啦，今天咧彭姐想同你分享呢一句嘅说话吓，好多啲励志说话咧，成日咧喺我哋身边度出现嘅。不过睇下咧，撞啱你嗰排个心情咧，系咪同呢一句嘅金句咧 click 上嘅啫？嗱，我呢一句嘅金句咧就都几有感觉吓呢一轮。呢句说话系咁讲嘅，你不一定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你要开始才能很厉害，明唔明啊？系咯，如果唔系即系得个港字，其实简单而言就即系什么？斋讲冇做时光隧道咯。有一啲苦头咧，可能你忍下啦，之后你会觉得是幸福来了啊。郑秀文如何忍眼泪， 每次眼睛湿润鼻儿，用浓油像就汹涌而来死海，每次遍体虚弱无力难回头，再吸伤害，是常有真爱未来能团圆时如何精彩，泪就还落试着看开，走遍天走遍海洒脱转开，你要放眼更远未来能修改，条条情路有种爱，别痛哭 别痛哭， 若有悲伤在处中，混作一股能源挥心那日风中，你穿梭无惧这地进行空，控制你的消极能量，拿来提炼药水将来疗心伤，痛哭几日还是那样，抬头才看到天亮，无论再输几多场，维护你最高级梦想，别痛哭，让那悲伤在处中， 别痛哭， 远中再追逐，云雾吹开能否跪着他手再好好。 捱得过去就会天空海阔的啦。郑秀文如何忍眼泪。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嚟到我哋呢一个环节嘅时间啦，神光百科嚟到星期四呢，等我谂一谂先。啊，系阿小白好似有同鹏仔讲过，星期四我哋咧喺心灵上面都要来一点慰藉啊，互相去鼓励打气，用啲乜嘢好呢？心灵嘅鸡汤。依家仲兴唔兴饮心灵鸡汤咧？定还是咧多咗好多产品啦？已经吓，可能心灵咖啡啊，又有啊心灵食堂啊，系咪深宵我唔知啦吓。不过而家咧系清晨啦吓，咁我哋就嚟一趟喺清晨嘅心灵食堂入边饮翻杯咖啡，互相鼓励一下。在芸芸咁多嘅心灵故事当中咧，其实咧有好多咧都系好值得大家咧去细味嘅。其中咧就亦都有啦，系关于呢一个故事嘅。咁呢一位名人咧就大家都会认识有听过啦。不过呢一个嘅当中呢一个嘅小片段，你又认唔认识咧？关于曼德拉嘅吓，系啦。咁曼德拉咧，佢就曾经系被即系收禁啦吓，喺呢个监狱里面啦，27年咁耐受尽啦虐待嘅。咁佢就任总统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嘅仪式嘅。咁佢就邀请咗啦，系有三名曾经咧系虐待过佢嘅看守者咧系到场，即系啲狱卒啦。咁当曼德拉咧起身向佢哋咧系鞠躬啊致敬嘅时候啦。兼且行过佢哋身边咧，哇！全场嘅人咧都静咗落嚟，喺嗰一刻好凝重啊！咁而当其时咧，孟德拉亦都有讲就话啦，佢话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己嘅监狱大门嘅时候，要行过呢一道监狱大门啦。佢话我已经清楚。自己若果唔能够将悲痛同怨恨留喺身后面，即系放低喺监狱里面，咁佢曼德拉自己话，我就只系仍然在监狱之中囚禁住自己。咁都系嘅。呢一番嘅说话，其实真系代表住原谅他人，其实咧等于系升华自己嘅啫。原谅他人是不是很难的呢？咁原谅自己呢？有阵时又会不会太容易啊？ 问住你又难道会飞？为何挂在嘴？

果呢你真係相信呢正話呢一個嘅開場白所講下翻工早過老闆。咁呢喺神光第一線又或者喺香港電台第二台了解呢呢一句說話呢係不成立㗎。如果呢大家認定呢一個台嘅台長呢就仿如係嗰個老闆嘅話呢嗰個老闆呢係要返得最早嗰個。是咁嘅，有阵时有啲地方咧，系啲员工恶过老板嘅，系咪好多嘢听咧？觉得系啊，好多嘢会喺呢一度听到噶。唉，唔讲啲无谓嘢啦，同大家咧睇下呢一个嘅报章方面有冇啲乜嘢系值得我哋关注嘅先啊。其实咧就真系要我哋关心嘅咧。確實是不少的，咁其中有好多咧，都係同咧我哋啲年青朋友啊，又或者咧係喺教育方面啊，以至到係將來嘅成長啊、求職啦、啊，喺個發展上咧有所裨益嘅一啲嘅消息，係值得大家關注嘅。嗱，先嚟咧就係睇到咧有一則咁樣嘅報導啊，講到咧由青少年发展企业联盟创立的一个叫做 YV 我才有用工作体验计划。咁呢个计划有咩作用呢？我嚟做乜呢？就话专门呢为基层嘅青少年提供呢为期一至到两星期不等嘅工作体验机会。仲话呢涵盖数十个行业。咁啊，呢一个都系几难得嘅事而家吓。即系你话呢想搵一个工作经验呢都唔系咁容易。好啦，啲參加者咧，曾經有參加者啦，咁佢哋咧都認為實際職場嘅工作體驗咧，係令佢哋建立自信。咁呢一個計劃過去五年咧，就已經協助咗大約係1000名嘅青少年啦。咁講，咦？咁呢一個嘅計劃咧，即係如果係依家喺報章上面咧見得到嘅，咁即係話佢哋又嚟啦。咁呢一個嘅計劃咧，睇下係咪有關嘅一啲嘅機構啊，以至到係啲老闆咧，如果係想話俾個機會啲年青朋友咧，都其實係有渠道嘅嚇。不過咧，可能有陣時咧，啲公司咧怕咗唔去參與積極參與呢一類咁樣俾年青人有一個工作經驗嘅體驗計劃咧，係在於可能過去嘅日子咧，佢有一啲唔好嘅經驗吸收咗。或者领教过吓，啲老板啊，真系咁又唔能够一足高啊，打晒一船人嘅，都在有好多咧，系好上进、好识谂啊，同埋真系咧虚心学习嘅年青朋友喺我哋香港社会当中嘅，系应该俾机会人嘅。咁所以咧，有阵时我哋嗰啲咧，即系在位嗰啲啊，又要谂下，喂。是不是真的有时都应该走开一下，那不是那些位置给哪个来去去入得体验呢？另外有一则的消息呢，又见到呢就说呢语言学习就需要生活化实用化。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呢就向这个教育局提交最终的报告建议。就话咧喺高中阶段啊，开办职业英语应用学习课程啊，呢啲系好实用啊。嗱，据悉咧，当局咧将会喺下学年咧就正式引入咧呢一个课程啦。咁就等咧中学喺高中阶段咧就设立呢个英文全意以及咧就系服务业专业英语两个嘅修读选项啊。培养翻学生咧喺不同工作环境咧应用英文嘅能力，哇！呢一啲咧其实喺在职嘅阶段咧一样系好需要啊！嗱，呢一个嘅课程咧就不同于咧提升语文素养以及系知识为主嘅英文科嘅，即系同本身嘅英文科咧就唔系完全一样咁，系不同于嘅吓。咁啊，成绩咧将不会等同呢个中学文凭试 DSE 英文科嘅成绩，咁啊，即系。一句讲晒佢呢係较为实用㗎啦，咁有陣时呢实用嘅嘢呢真係比起呢呢一个嘅需要求学求分数嗰方面呢就更加呢重要啊， 我觉得咧，起码。正话咧，讲完有两则咧，都系同呢一个嘅进修啊，同埋系让年青人咧有多一啲吸取经验嘅机会啦，都系咧反映到喺我哋嘅社会上面，其实有好多咧不同嘅门户咧，都系为年青朋友咧准备打开嘅。咁啊，唔知包唔包括埋呢一首歌所形容嘅门咧吓，系天空之门啊，来自咧曾乐同嘅新作吓。年青人咧要磨练咧，除咗话俾机会佢哋之外，自己本身亦都需要不停咁练习，去进修，磨利自己把刀。 黎明前独个踩于路上游荡，来来回回用最快速度在流浪，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然而谁在某天于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如露，无痕无尘的心脏掀起这一世向往。踏进长途百次，只想碰面，穿梭于街道上，又是历练。你会否在前与后，差一刹便擦肩？滑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只是无限。 就对分一支水喝吗？迷迷蒙蒙的笑吗？搞不清这半晚真假，却已经开花。滑到心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只是无限近，碰见就遇此刻，始终都这样陌生。 相信他们都是一班很努力的年轻人来的，来自 Special 这一队乐队由深夜告别练习、啊、既然讲开深夜，行仔又想起这一首的作品都是来自深夜的，但是呢唱歌的朋友呢就比刚才那班 Special 的朋友呢年长得多咯。 偷偷洒过泪，然而在这晚上，两眼满泪水。今宵的你伴谁？近后可长醉，还是为盼望？暗暗地在追，深夜里始终不能睡，痴情真太

时间嚟到星期四嘅早上7:07，早晨你好嘛？我系彭仔程振鹏啊，系啊，晨光第一线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主持人咧，都会系啊轮住咁样咧喺呢一个大气电波之中咧，就为你服务啦。咁啊，现时咧就有彭仔喺直播室当中，咁啊好快咧，我啲同伴咧又会咧系纷纷加入噶啦啊。咁啊，至于今日咧嗰个嘅天气啊，以至到系外出嘅交通状况会系点？点咧都知道你咧好想知嘅啦，诶咁心急嘅。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你好啊 ，Sammy！ 大家好啊，早晨、啊。 早啊！ 咁啊，知道大家心急啦，咁啊，先讲下咧啲封路措施啦。 做乜眼都唔望我一下你？ 因为我要望住瞓狗咯。早晨，早晨。 系咪震慑咗下俾我？ 有。咁我讲翻封路先。香港仔田湾街咧有爆水管啊！咁田湾街近住明爱社区中心一段咧慢线需要封闭嘅。咁啊就系田湾街啊，近住明爱社区中心对。一段是慢线封闭，咁翻嚟九龙咧，渡船街就有呢一个嘅水管急收啊。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灯打士街嘅慢线咧就封闭。隧道方面咧都车多噶啦，公主道过海啊排到爱民村啦，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龙尾啊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嘅，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咧就排到世界花园。咁啊路面方面咧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咧骏发花园一段啊，照旧慢车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的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都繁忙，现在龙尾排到去西贡消防局。 哇，那就真是7:02而已，这么快那些龙尾啊或者挤塞的位置呢，好似系7:30过后嗰啲状况咁， 大师兄翻嚟啦，系、 哎、 啊，因为都开始学生翻 学生翻学啊，啲、啊、大人啊翻工， 系啦、啊，但系我想讲话，大家真系要严阵以待，因为咧，好似睇新闻咧，有机会第四波啊，唔系讲 嗰啲疫情啊嘛， 系啊，疫情啊，讲、 都应该系有一个咁样嘅心理准备嘅，咁啊，但系我哋系咪真系好恨佢嚟嘅？唔恨啦，咁啊。 要小心啦、 啊，系咯，即系大家都系唔好成日恃住嗰种咩抗疫疲劳咧，就话我抗疫疲劳咩大晒啊！ 我挂住出街食饭啊嘛，唔得噶，真系 即系都系要忍下嘅。嗰啲聚会咧，尤其是啲朋友间嘅聚会咧，就开始咧啊，连啲大人咧，即系嗰啲德高望重。嗰啲啊，即系我自己心目中嗰啲，都咧蠢蠢欲动嘅时候咧，都先系想揿一揿佢啊！ 真系搞唔掂啊！ 啊，忍一忍先， 系啦，大家保重啊， 着局忍一忍先， 同埋好挂住阿小白啊，希望佢快啲翻嚟啊！ 系啦，快啲翻嚟啊，小白， 翻嚟啊！ 好多朋友咧，好挂住你。其实我就知道咧，或者都透露俾啲听众知啦。如果你系关心阿小白嘅话，咁佢嘅精神状况应该系冇问题嘅。佢好精靈嘅， 係啊！我見佢玩社交媒體都好開心， 我就係嗰下先至真係嚟啊！嗰啲嘢冚冚聲嚟， 成日都煮嘢食啊，好肚餓啊嘛，成日都喺度分享嗰啲。 咁可想而知，佢啊幾精神啦、啊，個人係咪啊？只係個行動方面咧，未係咁便利啫。咁啊，好快咧，佢就可以啊为大家服务噶啦。咁啊，呢个时候唔该晒阿 Sammy 先，你都可以继续去你嘅柴房嗰度为其他听众服务啊。 奴婢告退。 好，跟住落嚟咧就有阿 O 喺度嘅，早晨啊 O 喺电话旁边。系， 喂，咁多晨光听众， 喂，今朝有冇数到啊？我自己数一数到，起码有两三碟粉啊，炒咗。 是咩？ 系啊， 系啊， 你唔饱啊？ 冇啊，我啊听唔到啊。 系啊，时运高啊你。 大家食饱晒噶啦。 使乜惊啫？我都话啦，炒粉嘅嘢呢啲日常嚟噶啦，又唔系新鲜事，有咩咁惊啫？唉，真系啊。 唉，冇事冇事，一阵 最紧要天气点样？ 順一順咁樣啊，今日天氣凍啊，我想講，我自己 凍一凍啊， 添啊， 哇！ 依家頭先一路聽住你同 Sammy 喺度傾偈，咁我哋好咗線啦。我真係有少少震震地喎，可能自己著咗短褲啦，唔生性啦，呢、這個都係 你唔係唔生性，你個腳生毛啊，以為 係啊， 可以暖到 啊，生毛啊，腳生毛啊，咁所以咧，即係奉勸有啲朋友仔，除非你話喂晨運啊，或者叫做朝頭早做下運動，如果你單單純純咁樣，喂，朝頭早有啲學生好興噶嘛，即係翻學嘅時候或者 啊 有 啲出衫 就冷佢貼嗰啲可以任你著衫嗰啲，諗住一貼咁啊得唔得咧？咁啊阿歐話俾你聽唔得啦，今日咧確係清風送咗凍添啊，直情有大風刮埋嚟啊嚇！咁啊頭先 Sammy 講咧話，喂啲龍尾咧都已經出現曬喎，頭先廣播道咧我都好耐冇見塞車噶啦，咁 哇咁旺啊！我哋廣播道都 係啊，咁啊因為啱啱有兩個泥頭車，再加一架垃圾車，再加四架翻學嗰啲車咧頂住曬啊嚇咁樣啦，係啊頭先。響安添啊！你諗下要 哇，咁醒 必必噗噗噶嘛？我哋廣播道大家都知道幾和平嘅一個地方嚟噶嘛， 好多民居啊嘛，因為你一響安咧，即係哇騷擾得好勁，好勁啊！ 喂，都真係騷擾啊！嗱，有啲朋友唔係成日七點鐘起身噶嘛，會瞓到最後一個分鐘先起身，即係譬如佢翻九點鐘，佢八點鐘就已經起身就 OK。哇！你係咁哔哔啵啵啊， 嚇親 啊嘛！係 咁啊，盡量忍讓啦，大家嚇喺呢個繁忙路段。咁啊，出邊我今朝啊遇到都幾大風效喺路面上面。阿歐而家冇風啊。 有啊，兜后兜面刮埋嚟啊，好似一巴一巴咁样。 喂，天文台咧就话今日都会系干燥啊，你而家感唔感觉到啲皮肤有啲干燥咧？ 干啊，直情干，干到痕啊，直情。 荷包咧？ 两嘢啊，唉， 荷包应该未干系嘛，都算月头啩，八号。 就啊，朋友，就啊， 咁啊，都系啊。我有啲朋友话咧，过咗一号就系月尾噶啦，已经 系啊，就啦，俾心机做啦，大家。 好啦，唔该晒阿欧嘅。咁啊，至于详尽嘅天气预测咧，天文台咁讲嘅，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咧系干燥，最高气温咧会系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但系早晚有一两阵雨。现时嘅室外气温咧摄氏23度啫，相对湿度咧73%嘅。咁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我哋都有一间学堂嘅，我哋一齐翻学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今朝早咧就同大家讲下啲法律相关嘅议题啦。喺我前面就有大壮咪，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处理啲法律问题都系复杂嘅，不过近期有啲现实问题更加要处理啊。 吓，你有咩问题要处理啊？ 都有一定数量嘅月饼咧，唔知点样啊，将佢清理。 唔会系自己逐个逐个食啊嘛？ 唉，嗱，食咧又唔知挨唔挨得到。但是如果就咁舍弃咧，又好似好浪费嘅。年年一次都有呢啲问题。 系啊，证明你受欢迎啦。 家人受欢迎多啲啫，可能自己都有多少嘅。嗱，月饼咧就要处理啊。咁啊，呢啲小事啫。咁但系如果比较即系令人注目啲嘅吓，搞到香港过往咧有咁多社会运动出嚟，嗰宗案件啊，阿陈同佳嘅宗案件咧，呢两日。就叫做 hit 翻啲啦，都仲好似吓无了期，唔知几时先处理到啊？ 我谂啊，真系要再睇下当事人几时咧自己自愿去到台湾投案啦。 嗱，本来事情咧就相对嚟讲咧，我哋从三个角度去睇啦，一个就个法律啦，一个咧就个事实，一个咧就个现实或者现实嘅情况。咁先讲咧，就系事实咧，似乎冇争议咧，就真系有一位少女咧，就不幸啦，死亡啦。而佢死亡嘅死因咧，似乎睇翻啲报道啊，呢啲咁嘅文章文献咧，都系话唔系咧，系冇即系自然死亡嘅，系被杀嘅， 系 所谓他杀又好，点都好啦吓。咁即系有人令到佢死亡啦。好啦，呢啲系事实。 系。 咁另外一啲事實咧，就係話啊，呢個女士咧，即係不幸嘅死者咧，啊，咁佢個國籍又好，你嘅籍貫又好啦，總之佢係香港人啦，咁而但死亡嘅地方咧，或者係被導致死亡嘅地方， 在台湾， 嗯， 啊，这个不知道政治正不正确了，就这叫了， 嗯， 一个地方来的了，啊，但是呢是现在涉嫌也好，啊，或者牵涉在内，或者是调查方有希望想接会晤，啊，接触的人呢是一个香港人， 嗯， 啊，但是当他们，发现件案，啊，想调查的时候呢他就不在台湾， 嗯， 就身处香港，啊，其实这几点呢都是些事实来的， 嗯， 好了，咁問題就係，咦，嗰個女仔點死嘅呢？關唔關呢個男仔嘅事呢？ 嗯， 啊，姑且咁叫佢啦，啊，好啦，咁佢要調查啦。咁， 嗯， 邊一方嘅調查呢？咁如果查嗰個女仔死亡嘅方呢，香港呢邊認為呢，香港嘅法律呢，香港嘅法例呢，就因為案件唔喺香港發生嘅， 嗯， 所以佢哋係冇權力呢去審訊啊，去制裁呢嗰個犯事者。 嗯， 啊，咁嘅時候，於是就睇下台灣點啦。咁台灣當然佢有嚇，以我皮毛嘅認知就都有他殺啊，即係都有係所謂係謀殺啊，嚇， 嗯， 誤，啊，殺罪，同樣有呢啲咁嘅類似嘅罪行嘅。咁， 嗯， 亦都似乎好明顯，就台灣當局咧，啊，地檢署又好咩都好咧，係想進行偵查。咁， 嗯， 既然係咁，你撇除開乜嘢法律咩掣肘，以人嘅理由啊理性去諗，咁係。小朋友一个男仔咪去接受调查咯， 嗯， 系嘛？咁你讲到法律嗰方面咧，点解人类会有法律呢？就系，话我哋立一啲法律出嚟咧，就令到啲人去遵守呢啲法规， 嗯， 即系大家做嘢咧有步骤吓， 啊， 有板有眼，就唔可以乱嚟，一视同仁诸如此类， 亦都系对呢一个地方嘅人嘅一种保障咯。 系啊，吓，啊，咁所以咧就系，是，法律可以视为一种工具， 嗯。 就是去帮助到啲人啊，人类咧去平时行事啊嘛，就唔应该系用嚟咧系阻挠咗佢做嘢嘅， 嗯， 甚至无咗专登即系啊利用一啲法律嘅嘢去将一啲应该做嘅嘢而制止咗咧， 嗯， 啊呢，這个并唔系法律嘅本质， 嗯， 虽然每天咧都有唔少人可能做紧呢样嘢，啊好啦，咁讲翻转头，咁如果啊呢位陈同佳啊小朋友。他认为自己咁想去台湾的话，啊，即是讲得粗俗啲就是游水啊，搭艇都去到啦，咁啊， 都唔系咁难去嘅啫，我相信系嘛。 咁当然啦，啊，喺海面咧就发生咗啲事啦， 系， 啊，有啲咧就俾人捉咗翻去国内啦。 咁如果你合法嘅，应该唔会发生呢啲事嘅。 咁但系点都好啦，嗱，呢个系一个好明显嘅。嘅事實或者係現實咁， 嗯， 但係另外一個現實咧，就係，是，台灣嗰方面咧，就住接收咧，有好多説話講喎。咁其中包括行政院長啊蘇貞昌就話咧，又要什麼聯絡啊，又要政府啊，這樣那樣。 嗯， 啊，咁我真係唔係太明白啦。啊，咁我質問咧，似乎就係話，台灣方面咧，又有啲規格，啊，要。需要話嗱，你香港咧，即係政府以乜嘢嘅身份啊，移交呢位陳同佳， 嗯， 佢哋啊又要被視為一種咩身份？咁有啲架床疊屋，咁件事實就係要查案啊嘛， 嗯， 啊你咪去查咯，啊呢，這個國定係國家唔國家，地方唔地方呢啲咧，係咪真係咁一成不變？ 嗯， 咁，啊，搞到咧，可能陳同佳咧。最安全的地方可能就真係台灣，因為阿蘇行政院長話咧，如果自由行嚟到咧，我哋唔會接收噶咁樣，咁，啊，即係最安全啦，係咪？即係希望佢哋唔好落台添嘛，即係咪到時轉咗政策咪死啫？ 喂，但系大壮咩？我真系好唔明白。嗱，我又唔系法律界人士啦，我对于法律更加系一窍不通嘅。但系咧，即系讲下道理嚟讲，如果周街见到个贼人啊，如果我真系知道佢系犯案嘅，而佢又好有可能会再做其他啲违法嘅行为，我唔系真系视而不见啦吓。 我相信咧，系全世界无论即系咩州份，即系非洲、亚洲。啊，真系见到贼会有法例啊，或者个民风民族系唔会捉住噶嘛？ 系咯，可以咁噶嘛？ 即系我讲得夸张啲，假如有班人啊冲咗去台湾总统府度啊， 嗯， 即系打搞打劫一番， 嗯， 然后走咗出去，我谂台湾啲军民追到出公海都捉佢翻嚟啦。 系，啊，应该更加唔关自由行事系嘛？ 咁所以道理上咧就咁睇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呢啲系政治现实。 嗯。 咁另外一個角度咧， 就睇翻阿陳同佳嚇，即係唔知錄音又好，即係行出嚟都好啦，都話去投案啊。但係留意咧就係、是、台灣嘅方面咧就話啊呢一種咧就係佢哋又唔視之為咧一種可以係自動投案定乜嘢噶啦。 嗯， 咁即係言下之意就係可能喺懲罰上咧就冇得減免。 嗯， 嗱呢樣嘢同香港唔同嘅。係啊，香港咧就。前英留翻落嚟就 surrender 啦，國內都有咧，即係你自首咧，國安法都睇到啦，係、 有得減噶嘛， 係啦，唔知點解咧，佢哋呢只價錢冇得減， 嗯 啊，咁仲有咧投案咧係要留意啦，我哋唔知道究竟陳同佳嘅意思係乜嘢， 嗯， 因為嗱佢、去到如果接受調查啊，即使佢肯講説話、向台灣當局。咁佢俾出嚟嘅故事或者版本或者事實咧，我哋唔知佢講乜嘅嘛。 嗯， 究竟係佢話啊，我當時咧係立心殺人。 嗯， 啊，即係有心想佢死或者想佢嚴重受傷。如果用香港嗰種説法，咁、當然就係有亦都行為上令到佢死亡咧，就係謀殺啦。係 啊。 咁但係假如果佢嘅説法係啊唔係，係因為想打佢，咁點知咧就重手咗，不幸過咗身。咁呢啲香港情況咧，可能係變誤殺，咁、亦都有可能就話啊，唔係啊，當時咧死者生前咧就啊攻擊佢咁樣，結果咧自衛之下咧就導致死亡，咁、呢個咧就自衛殺人喎、又或者俾人激到盛怒之下先殺佢，有第二個情況。再唔係咧，究竟係乜嘅意外？冇啊，係死咗。不過咧，完全唔關我事噶、大家唔知點樣嚇、浸水啊，攞個水跌親啊。我哋完全未知道嘅。以上嗰啲全部猜測。咁當然，陳同佳咧喺香港咧，香港警方同我落咗份口供嘅。係咁、我理解咧都有係覆蓋埋嗰個少女死亡嘅事。咁但系一，我哋咧就冇见到份口供嘅，唔知佢实际上点讲。咁、第二咧，即使佢个说法系点咧，香港警方落嘅口供咧喺台湾咧，佢哋未必会用，亦都未必能够呈堂。 系， 即除非有香港警察过去俾口供，即系上庭作供嘅啫。咁、个情况更加复杂，都几难相信佢会而家咁短时间之内发生。所以投案呢样嘢咧，我只系会。事之为咧，就是、愿意过去接受调查。 嗯， 咁被调查者点做咧，我就唔清楚。 嗯， 咁不过咧就见到陈同佳咧出嚟咧，就有神职人员同埋啲牧师陪。 系啊， 咦？咪同阿陈咩话？啊，陈振聪又系咁啊？咦？点解姓陈嘅咁多有牧师陪同嘅咧？ 咁啱线都系姓陈，有咁啱线都系同一个宗教。 哦，咁样就不得而知啦。不过咧。陪阿陳同佳嘅牧師咧就提及就話希望死者安息，就希望咧就係阿陳同佳可以改過自身。不過我哋平時咧唔係做牧師係做律師嗰啲咧，一知道有 crime 咧有呢個刑事罪咧，咁有啲叫做名著係嘛，啲著作嗰啲小説 crime and punishment， 有身罪行咧就有懲罰噶嘛， 係 啊，唔知係。点解啊？神职员个嘴巴冇提及啊呢样嘢咧？如果真系做错咗事，接受惩罚，话俾大家知，会唔会有死者在天之灵啊？得到安慰唔知，但最起码咧，死者嘅家人咧，都听到呢个消息咧，都有少少松啊解脱啦，系咪？ 呢、个亦都系叫公义啊，我觉得。 同埋咧，系真系顯示到悔意咯。另外嗰位出嚟，好似唔知有冇顯示悔意咧，要寫書喎。 定愛意咋？ 不過佢都有牧師陪同，係咪寫下即係與神同行啊？ 照計好似唔係，好似係講生活點滴嘅、 有神嘅隊友啊，係啦嚇，咁睇睇點。 好啦，今朝早講住咁多先，唔該曬大眾咪。 唔該 ，Barbie。 神光大學。A dollar and a chance. Find what I'm made of. Alright. Coming from the bottom. Better learn how to dance. Find what you're made of. Alright. Feel like my love is wasting. was a city and some keys. Run, run through the street now. All right. And now it's you I'm missing. All I wanna do is you. 啱听过有嚟自 Alicia Keys 嘅 Love Looks Better， 系啊，有爱存在嘅话，你个样都靓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返回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工作。特朗普的医生康利表示，特朗普在过去24小时内没有出现新型肺炎症状，生命体征仍然正常。白宫已经加强防疫措施，但是民主党籍的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形容，现时白宫是美国最危险的地方之一。特朗普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入院治疗，星期一出院返回白宫继续接受治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蒙古总统通电话。美国驻华使领馆在社交网络 Twitter 表示，双方讨论了美国和蒙古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表示关系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对经济发展的承诺以及深厚的人民之间的关系。另外，双方又讨论加强亚洲安全、促进法治以及支持所有蒙古人的传统遗产和文化。欧洲斯洛文尼亚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356宗新型肺炎，创单日新增病例数字新高，累计确诊7120宗。首都卢布尔雅那新增病例最多，有60宗，累计死亡病例159宗。政府发言人说，新增病例大多数属于本地传播个案，只有两宗是属于境外输入。斯洛文尼亚总理扬沙日前表示，由于明年年初仍然可能无法获得充足数量的疫苗，应该做好秋冬防疫准备。翻嚟本港，油塘村荣塘楼一个单位凌晨一点几发生火警，消防接报到场将火救熄。事件中大约50人要疏散，冇人受伤。消防初步调查，怀疑系有烟头引起火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但是早晚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车龙都长嘅，排到去井栏树；而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咧，龙尾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咧，去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另外咧，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咧，一段啊挤塞，龙尾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最后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去九龙咧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西贡消防局；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咧一段啊车多；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出九龙啦，雅公角街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欣安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姜涛。咁多位老师正式复课之后继续要辛苦大家啦。学生返到校园可能需要较长嘅时间适应。比起教学之外，老师嘅扶持可以话更为重要。除咗辅导学生情绪之外，亦应该留意学生之间有冇互相排挤嘅情况出现。協助佢哋重返校园呢个重任就靠晒你哋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是今朝是有的。咁所以咧系精神咗噶啦，已经啊！早晨时间嚟到咧就7:35噶啦，阿 O， 早晨彭爷， 系啦，各位晨光嘅听众早啊！咁啊呢个时候咧，等我做一啲咧平时得阿小白啊，又或者阿 Barbie 咧先做嘅。咁我咧都练习下先， 练习下讲射击练习。 系啊，冇错啦吓。今日咧由早上嘅8:00至到晚上9:00，就青山靶场会进行咩啊？射击练习咯。咁日间练习嘅时候会点咧？嗱，该区附近咧就将会悬挂咩颜色嘅指示啊？系红色。所以是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呢，该区附近将会挂起呢就红灯指示咯噃。咁各界人士呢就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仲有一项就是呢同样嘅时间啦。今朝早上8:00至到晚上9:00，地点唔同，系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咁啊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就将会挂起一样啦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就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知道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要找阿 O 嚟介绍下有啲咩嘅体育消息值得关注呢？ 系值得关注，可以同彭爷讲下呢个吉祥物事件。 吉祥物好啊，我最中意啊， 因为啊，我哋上一两年咧，香港政府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部门都有吉祥物噶嘛。 其实唔止上一两年，我真系最近咧先至咧慢慢从一啲嘅资料搜集当中咧发现咧， 系 差不多。 每個部門啊，都有一隻吉祥物嘅。 嗱，佢紅唔紅咧就見仁見智 啦。係啊，你係講得啱啊，真係，你真係完全係突然之間發現嚇，你都有吉祥物嘅咩咁樣？ 咁大家最熟悉嗰啲就係清潔龍亞德啊，咁有大嘥鬼啦， 水務處都有啊。 係啊， 有滴水嘅 滴水哦，要叫滴水。 有滴水，嗱連天文台又有啊。 係啦，天文台又有、 啊。又有個細路啊嘛。 係啊，好似係啊咁啊，仲有任何人啦、啊，係啊，當年鬧哄哄咁樣咁啊。 房啦， 系啦，咁啊，港台都有苏夏， 系 啊，苏夏， 哎，真系失礼死啊， 哎，都唔系，咁可能有啲朋友都系港台 fans， 觉得好正啊，几时出嚟见下面啊，咁 你自己，你自己去怀孕生翻个， 系啊，有活动嘅时候，有活动嘅时候拉佢出嚟啦，咁但系咧，其实好多唔同嘅职业球队咧都有佢哋嘅吉祥物啦，琴日就有个公关灾难出现咗，嚟自咧英超嘅球队啊，阿仙奴啦，琴日咧，就话要辞退呢个吉祥物演员。嗱，唔系只吉祥物退役啊，系个吉祥物嘅演员退役。咁你可能话喂演员啫嘛， 我有冇谂错咧？即系咪有个卡通公仔 系 件衫，咁嗰个演员就着住嗰件衫就扮嗰个吉祥物出嚟，即 系 好似嗰啲主题公园、主题乐园嗰啲人物咁样。 完全正确啊，彭爷你讲得咁啊，但系因 为其实如果。咩啊？辞退咗嗰个演员 系啊， 咁即系揾个人，第二个人着咗件衫咪得咯， 都可以嘅。不过咧，佢系老臣子嚟噶啦，即系效力咗咧阿仙奴咧27年啦。 哇！咁、就唔炒得咯。 系啦，咁啊，令到大家都觉得黯然神伤啦。咁啊，点解咧？因为咧呢位叫 Jerry 嘅演员咧，其实咧佢自己好多私人事咧、都放弃咗唔做咧，去为咗演出呢个阿仙奴每一场主场嘅时候，佢都会出嚟招呼朋友咯。譬如佢好兄弟。结婚啊，佢又去唔到饮啊，因为要翻工啊，跟住 牺牲好多， 系啦。 但系佢今次衰咩先？ 佢冇嘢衰噶，只不过系因为 年纪大， 球会冇乜钱，跟住辞退咗呢个 part time 咁样咯。 哇，咁似 系啊， 哇，真系 冇影射， 仿如置身现场啊！我 冇影射，分享下。不过咁啊，都有啲白武士出手嘅咁啊。 点啊？ 当中嘅当家球星咧，奥斯尔咧就同阿仙奴嘅合约咧得翻8个月啫，但系咧，奥斯尔咧都愿意出钱咧养起呢一只吉祥物嘅咁啊。奥斯尔今次嘅行动咧，阿仙奴嘅发言人咧未有正面回应啊吓，但系就强调咧，当球迷可以重新入翻球场睇波嘅时候咧，呢一只咧阿仙龙啊，亦都可以咧翻去个球场嗰度，因为佢系一只恐龙嚟嘅咁样吓。 哦，即系阿仙奴嗰个吉祥物系一只恐龙， 系类似恐龙嘅形状啦。嗱，我头先咧就 send 咗一条 link 俾阿彭爷睇啦，咁啊。唔知彭爷觉得靓仔定丑怪啦？ 呢一条龙咧就绿色嘅， 系啦， 深绿色，就戴顶红色 cap 帽，个身咧就着住件红色波衫，应该系阿仙奴嘅波衫啦，系咪？ 系啊系啊， 个样其实几似我哋嘅清洁龙阿德， 可能系失散咗嘅好兄弟嚟噶，同阿清洁龙阿德 有冇意思相应？ 真系唔知道啊！喂，咁啊睇翻咧，即系叫做喺世界各地咧都有啲古怪骑呢嘅啲吉祥物啊，譬如咧喺呢个西甲嘅越早聯賽嘅雷加利斯啦，咁曾經都踢過頂級聯賽嘅呢一個，咁咧有一個叫青瓜俠，咁青瓜俠直情係恐怖添啊！有冇睇過佢個樣 子？哇！真係一條嗰種青瓜副款咧，有啲似外國人咧，咪好興咧，有啲醃製食物咧，佢哋咪一大 啱咁樣， 然之後入邊其實係啲細條嘅青瓜仔咧，係醃菜咁樣嘅咧， 係啊， 幾似呢個吉祥物， 完全係咁啊！喂，你話喂青瓜俠夠騎呢啦咩？哇，都唔夠喎！英超另一队球队咧，西布朗咧系一部热水炉嚟噶， 点解嘅？系咪 sponsor 嚟噶？ 可能系因为 sponsor， 不过就呢一个热水炉对对球队究竟有咩裨益，同埋同踢波有咩关系啦？ 会唔会佢哋打完波就要冲凉 可能系咁， 梗系啦，成身汗， 系啊，我咁都俾你谂到。热 水凉，哇，好舒服啊！ 彭爷睇嚟，你唔止有机会做电台高层，仲可以过英超嗰度揾食啊！ 系咪 啊？ 咁即系叫我走啦，系嘛？ 唔系，可以赚大钱啊！意思系，喂，英超嗰啲高层啊，周身琴日都讲过啦。几千万起跳啊！ 即系周身都系价钱嚟嘅， 周身都系几千万。喂， 咁啊几好。 琴日咧，我哋同样时间咧就讲紧咧 NBA 嘅总决赛。咁啊，琴日9点钟啊上演咗啦。咁啊，同大家咧做个少少嘅回顾啦。咁啊，依家总局数咧。 洛杉矶湖人咧领先3-1啦，咁啊总冠军就叫虎啦咁啊。嗱 NBA 嘅总决赛咧，琴日发生嘅第四场嘅比赛咧，热火虽然有咧呢个艾迪巴约复出啊，但系咧都难咗湖人啊双星啦，勒邦詹姆斯同埋 AD 安东尼戴维斯啊合轰咗咧50分嘅、后者咧更加完场之前咧39.5秒咧贡献咗一个关键嘅3分球啊，同埋一个好靓嘅封咗即系 block shot 啦，咁啊带领咧呢个紫金军团啊102-96咧。赢咗比赛啦，总局数咧3-1啊，叫虎啊吓，咁啊下一场比赛去到第五场比赛啦。嗱，之前都有讲过啦 ，NBA 嘅总决赛咧系7-4嘅，言之只要湖人队攞埋啊第五场嘅胜利咧，佢哋就会成为咧2020年咧 NBA 嘅总冠军啊咁样咁啊。呢场比赛几时进行咧？就要去翻礼拜六嘅朝头早9:00咁啊。 礼拜六 啊，有阵时啲 睇到啊，系咪啊？ 系啊，有啲篮球球迷咧。都唔使成日翻工嘅时候，即系 会嘅咩？可以点样嘅？有啲咩秘技噶？如果系翻紧工又想睇， 哦，有 以你所知啊 ，O 三个 screen 咯，系啊， 即系三个。 你通常翻工嗰啲打工族有一部电脑喺度噶嘛？ 系 咁咧，有个 quick key 咧系可以一揿完 control alternate 唔知乜嘢，跟住喂即刻变翻普通正常 desktop 版面咁。 做紧文书工作 系啦，唔系变翻正常已经好好噶啦，咁样，但记得要瞄咗调声佢。 哦， 系啦，呢个好似系。坊間好似網絡上面大家偷偷睇波嘅節奏啦，咁啊禮拜六放心啦，啊假期啊唔使偷偷睇波啊，9:00就會上演呢一場咧搶五大戰啦，咁啊睇翻琴日啲數據啦，勒邦詹姆斯咧嘅數據咧仲勁過波神米高佐敦，因為因為佢咧生涯第九次咧單季啊季後賽咧得分達到500分啊，超越咗咧米高佐敦嘅8次，榮登咧歷史嘅第一位啊，所以咧 好威， 琴日咧都係大帝勒邦詹姆斯嘅登基之日啊，可以话 又登基， 系又 佢已经系大帝好耐噶嘛， 系啊，已经同埋勒邦詹姆斯其实都唔后生，因为佢都系85年嘅，咁数到手指佢都35岁嘅，应该打咗2-3年都差唔多， 咁啊算系几叻噶咯，可以个生涯有咁长， 系啊，球员年代可以打到咁多年波，咁啊，我估就算彭爷唔系太睇篮球，你都一定有听过勒邦詹姆斯呢个人， 一定有啦， 系啊， 佢个名字系嘛，仲以佢个封号呢啲实听过嘅， 系啦，嗱，咁啊，最后讲埋呢一则嘅消息咧，就系咧法国网球公开赛啦，喂，原来法国。方面咧已经咧好冻咯， 点样啊？ 冻到着羽绒咯，有啲地方甚至乎咧飘起初雪啊吓，咁我都系睇网络嘅报道啫，咁啊落雪系咪真就唔知道，但系咧拿度咧冻到脚震咧就真系。镜头又捕捉得到啊！ 真系因为天气冻啊！ 系啊，因为拿度本身都系一个即系西班牙啲嗰啲热，咁唔知点解西班牙感觉又热啲嘅， 系 咁 即系南部一啲咁样，好似欧洲南部咁样。 咁所以咧，佢可能又唔系好抵得冻咁样啦。 佢又冇预计佢会冻到咁样。 系啊，因为咧巴黎近日咧天气转凉啊，晚上气温咧只系得翻10度啫。 哦， 系啊，加上咧风势咧颇大，你知有阵时大风啊令到即系。相对的气温又会再冻啲啦，令到今场呢位啊泥地王咧受考验啊，最终咧要用大概咧2:49啊，先可以赢到比赛晋级4强咯。 喂，不过其实佢哋打网球咧，嗰个体力啊消耗得好劲噶嘛， 系啊， 应该好快就砰砰声已经系成个身都暖晒啊。 系，不过我有阵时睇翻咧，依家好多网球员咧，男仔为例啦，咁啊啲衫咧嗰啲全部都系好快速干嗰啲。質地啊，其實嗰啲好入風噶，所以佢可能 攝親 係啊，啲窿咧食曬啲風入去咁樣咧，都凍噶。咁同埋即我哋細個睇網球就好多女網球手嘅著都即我唔好話 短切切 小布啦，唔可以用性感啦，性唔性感就睇下大家唔同嘅定義。小布依家啲女網球手都因為平權嘅關係，可以著翻多啲衫咯，咁啊都幾好喎，係咪？ 最緊要自己嗰個嘅體格咧夠健康啊嚇。咁啊，唔怕冷親啊，最好啦嚇。好，咁我哋嘅體育消息咧，嚟到呢一度先嚇。轉頭咧，再同大家飛去世界各地啊！呢一個嘅運動場上面咧，尤其是即係踢波啦、足球啦，阿歐啊，啲球員咧，通常完場之後就會點啊？ 完場 之後除衫， 交換波衫， 係啦，交除褲，交換波衫。但系呢一首歌都交换啊，不过交换系余生啊。 哦，

我好鍾意飲奶茶嘅，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呢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係、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神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除咗阿 O 喺度咧，我彭仔都响树嘅。 系，喂，彭爷有一个咧国际新视野咧，关投资事嘅，你一定会话，喂，投资点解呢个时间讲啊？你转个头啊，同阿 Dicky 啊，同阿朱慧婷倾啊 ，OK 啦，咁、哦、样 系咪好搵钱噶？ 哇，好吸金、啊，但系又关娱乐事业事啊，所以忍唔住要同你讲、 啊。喂，好啊，咁啊，讲嚟听。 因为你都有留意一下啲外娱噶嘛？喂，原来咧呢、這个。南韩嘅天团啊 ，BTS 咧防弹少年团、啊， 做咩？ 哇，星期一咧招股上市、啊，佢哋嘅所属嘅娱乐公司啊 ，Big Hit 啊吓咁啊，已经咧吸咗多达咧几多嘅资金认购咧，577亿港元、 啊。佢喺边度上市啊？ 喺韩国，放心我哋， 我哋可以买， 系我哋 点样可以买到？喂， 好复杂嘅应该系，好复杂嘅，唔系咁容易嘅问题嚟嘅， 所以、 這個、 都系落去。而家香港落去唱片铺睇下买张佢嘅碟算啦。 喂，因为咧佢哋已经超额认购咗88.6倍喎，咁由于反应热烈咧，有望成为南韩历史上边三大嘅最大嘅 IPO 啊，咁样吓。 咁啊都唔奇嘅，如果佢能够喺香港都上市嘅话，咁啊肯定啊风魔啦一样。 即系夸张啊呢一、這个，唔知啲歌迷系咪真系咧啊？如果有机会买下啲股份对冲下，因为佢都几贵嗰啲碟啊，嗰啲 T 恤啊，嗰啲。盖章啊，嗰啲嘢全部都贵、啊，你都知啦。依家 BTS 好劲噶嘛， 梗系知啦。有边个唔知啊？ 一出歌咧，两三日咧 ，Billboard 第一位啊！ 喂，佢喺我哋啊，Hong Kong Top Ten 啊，都系两个礼拜冠军歌，几难啊！ 系啊， 喺港台嘅榜度可以有两个礼拜连续冠军、啊， 好劲好劲！所以咧，忍唔住速速报俾大家听下先。 好，咁啊，另外咧，我又报翻一单咧，就系、是、乌龙市嘅国际消息俾大家听下，真系得啖笑。嗱，话说咧喺英国咧有一位咧。在大学那里是教这个动物行为学的副教授、 嗯、 他有一天呢就捧着一些旧衫拿去回收啦，去到呢回收箱那里就听到呢那些即人那么高的那些衣物回收箱啦，有猫喺度叫、啊，咁佢咧就听到咁样嘅情况咧，好担心啦，即系可能有只猫咧走入去啦，咁啊走唔到出嚟，好担心。于是佢就报警啦，报警，咁啊消防咧就嚟到现场，咁就系好容易打开咗嗰个旧衣回收箱啦，谂住咧救翻只猫啦，佢果然咧真系有只猫咧困咗喺度啊！原来是玩具猫， 玩具猫发声嗰啲玩具猫系咪啊？ 系啊，系啊，就系嗰啲咧，价值咧系73英镑嘅一只玩具猫。咁呢一件事咧，真系本来普通人咧。发生在他身上都可能真的得啖笑，但是发生在一位副教授的身上还是动物行为学、 啊啊啊、应该要想想，喂，其实这个呢猫咪的玩具生产商、啊嗰啲嘅聲音其實做得好好啊！ 係啊，阿歐你個人真係樂觀同埋好好寬宏啊！你個人好包容啊！ 係啊，連專家都可以瞞騙過去啊！咁樣咯。 但係更多嘅人就係笑呢一個嘅教授咯，真係好尷尬嘅、啊。啊，玩具貓唔知飲唔飲可樂嘅啦 大家都以为我是一只爱干净的猫，嘴角常常带着微笑，非常容易就能讨好。抓老鼠的事情留给别人去烦恼，恐怖的都是我最感冒。大家都以为我是一只有点懒，只要能吃得饱饱，就懒得再东奔西跑。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想去烦恼。爱爱清醒的睡，我的好觉。不只是酷酷的猫，不只是坏坏的猫，

点十一分、嗯。早晨 ，Heidi。 早晨，彭婷翻嚟。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 ，Hello。 系啊，咁啊，今日咧嚟到星期四啦吓，咁啊，今天咧先同大家睇下个农历先吓。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农历方面咧系，咦？今日有啲廿四节气嘢喎。 系咩？今日系咩？ 系嗱，先睇下咧，今天咧呢个十月八号啊，星期四咧就农历嘅八月廿二，咁啊今日咧就适宜咧就话做嫁娶，今日适宜嫁娶啦、祈福啦、定盟啦，仲有出行都适宜嘅，不过大家就唔好去咁远或者唔好周围去啦，都系啊。今日咧亦都适宜话系移徙啦、入宅啦、祭祀啦咁嘅。咁至於今天忌啲咩咧，就話忌開市喎、哦，開倉都係，仲有咧出貨財，即係似乎啲出入口、出入口嘢，莫非係啊？咁都話今天咧唔係幾適宜啊，咁大家可以參考參考啦嚇。咁至於你話咧今日啊，我都要研究一下今天呢一個係咩嘅廿四節氣咧嚇、啊，咁不如未睇呢个节气， 睇下天气先啦。 睇天气咧， 睇关唔关事吓？今日嘅天气咧就大致多云啦，天气干燥，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约就系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但系早晚咧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吓。呢一刻嘅气温啊23度啊，咁啊相对湿度咧就71%嘅。头先揸车咧都仲系开住冷气，咁但系你观察周围咧啲树。树旁咧都已经系有啲 郁郁地啦， 吹下吹下就系呢个北至到东北风啊， 可能系做运动嘅好时机嚟嘅。如果冇微雨嘅话，咁啊可以跑下步啊，呼吸下新鲜空气咯。 如果系有微雨咧，咁啊其实就都感觉上几爽嘅、你话迎住呢一个嘅微雨嚟到去跑步嘅话，嗰种感觉会唔会有浪漫？ 系啊，同埋有啲洒水效果啊，洒水效果啊。 喂，今日咧廿四节气当中嘅寒露、哦，哇吓，寒露好似啲好文艺嘅 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啲成员嘅名咁样，好似啲 系咪？意思系咪就系有啲露水，跟住俾你觉得比较寒啲咁样？ 咁啊，呢一个当然咧，呢一个寒露咧就话咧，其实咧。是咁多个廿四节气里面呢第17个嘅节气嚟嘅。咁当中呢都係显示呢就话呢有一种古书古籍当中有咁讲，佢话呢九月节、就呢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咁样。啊，即係话呢呢一个时候呢嗰个嘅气温呢会较之前白露时候呢就更低。意思即係总之气温就会低啲啦、露水又会多啲啦。咁如果你话当露水喺一个低温情况底下，佢咪容易结霜囉。 结霜 囉。哇、即係有啲咁样嘅预兆。咁呢一个就係寒露啦。 係咁呢个时间呢要聚焦睇下股市方面嘅情况啦。准备请我哋嘉宾出场啦。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是、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8:15啊 ，Heidi 朱海婷，我哋一齐请我哋今日财金嘉宾出场啦吓，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欧，早晨 Heidi， 我晨哥听众大家好。 系啊，你好啊，咁啊股市都几好咁啊，睇到琴日港股咧冇北水嘅情况底下咧，自己几叻仔啊，爬翻上去24000啦，咁啊24242点啊，升咗262点啦。隔晚美股仲劲，道指又爆翻上去，咁啊航空股啊受到追捧咁样，道指升咗530点添啊吓，咁啊有冇机会带挈下港股今日咧再向上咧爆多一浸上去咧？咁啊 Dick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好，咁啊，都已经啱啱两个礼拜冇喺呢一个时段同大家讲股市啦，因为上个礼拜系啦， 長假期，真係好長嗰隻四日，咁啊星期四五，咁所以咧即係都已經有一段時間冇喺度即係同大家講，咁啊一定要又要即係總結翻過去嗰個零禮拜發生咗啲咩事咧。我諗即係純粹講個金融市場就真係可以話用風雲色變嚟形容咧，都好貼切嘅，因為我諗由最初總統即係美國總統啦嚇，第一場佢哋嘅辯論。個焦點本來落喺話答聲喎、哦，哇，好冇禮貌喎、哦，咁跟住好快咧，個焦點已經落咗喺，哎呀，即係特朗普總統同埋個夫人咧，就即係確診咗新冠肺炎，咁即係話個焦點一轉咧，就轉咗去嗰度嘅時間咧，金融市場都曾經有一刻咧都幾動盪下嘅，即係講緊話哇，道指期貨啊暴跌啊嗰啲咁嘅樣。嗱，當然我哋如果你話即係講翻轉頭咧，你話啊，即係全球各國一啲重要嘅政治人物確診新冠肺炎，咁究竟對於當地嘅經濟啊、股市啊、財金局面啊，會有啲咩影響呢？咁好簡單就係、是、嗰、那個即係話波動性又好，下跌都好咧，都係好短暫嘅。譬如話，你睇下約翰遜確診到佢好翻，到個股市其實咧就好似係嗱，我一夢瞓醒覺就冇事嘅啦，即係話跌完好快咧就會升翻上嚟。咁其實美國的而且確呢個狀況。咁當然啦，喺目前呢一刻，我諗即係如果講外圍市況。都唔係話食住花生嘅，咁即係大家都關心嘅，就講緊話啊，即係第二場啦嚇，即係講副總統嘅辯論啦，咁今日香港時間好快就已經有得睇啦嚇，嚟緊九點零鐘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個焦點就已經係繼續落咗喺就係話，咦冇事、啊，即係佢又出翻嚟咯，咁、繼續都可以話係所有嘢，係啦，所有嘢都回復正常咯咁。嗱當然即係對於佢嘅勝算咧，我自己睇係再低咗啲嘅。個原因即係講緊即係特朗普連任。個原因好簡單，就係話喺而家呢一秒鐘，起碼我哋可以分析到嘅嘢就係話，對於啲基層，譬如話佢就好翻啦，但係好多啲基層，尤其是可能低收入嗰啲冇醫保嗰啲甚至乎可能係個別嘅有色人種咁，嗰、那個所謂嘅確診同埋死亡數字係比較高嘅。咁好肯定呢啲嘅群組咧唔會支持佢嘅。咁當然啦，亦都可能你話傳統一啲即係搖擺州份嘅票，可能就會因為咁而再進一步失去。咁但係即係拜登又係咪贏緊咧？咁亦都有好多批評者都會覺得啊，佢即係比較年長啲啦，論盡少少喎，講嘢都咁，即係當然呢個就後話啦。起碼而家呢刻咧，就即係美股都幾高冇升平嘅，見得到尤其是咧係啲新經濟股係即係明顯地帶動啦。咁其實翻到嚟香港都係嘅，譬如話我哋以即係尋日啦，我哋見到明顯地啦，即係當個即係股市都做好嘅時候咧，新經濟股咧就係表現咧，直情可以用即係一枝獨秀嚟形容嘅。其實嗱，兩個星期之前咧，我都講過，就恆指咧好可能有機會下市咧，就係嗰個所謂嘅由三月到七月嗰個黃金比率0.618倍嘛。咁我都講咗個指數點出嚟，就23294啦。咁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守得住？咁最終咧，9月25日其實咧，恆指都跌過落去23124點，即係略穿咗呢個水平，但係咧就冇再試到最後嗰個黃金比率支持，跟住就上得翻嚟。咁同埋咧，亦都明顯地啦嚇，即係隨住恆指即係尋日個交易日都上翻20天線。咁我諗再可以進一步睇高啲咧，就睇翻而家即係50同100天線個交叉點，而家喺邊咧？就大概24630點左右到。咁所以我諗咧，即係而家呢一秒鐘，如果你問我個睇法咧，我會覺得新經濟估計會做好啦。咁而咧就係整體市場嘅氣氛咧，未至於話好歌舞升平，但係咧又一下子咧又即係音樂又繼續，咁大家又繼續跳舞，大家暫時都係當冇事發生住。咁你話喂遲啲咁點啊？咁啊，扯戰扯走啦，遲啲先算啦。 遲啲先算啦，要睇埋禮拜五，喂，仲有北水崩翻入嚟，可能再會好啲都未定。咁啊，大家散股民就觀察住先啦。 好啦，咁我咧就逢親同阿 Dicky 去傾咧，都想同啲咧即係關於消費嘅題材有關嘅，因為都啱你同啱我係咪啊？ 係啦，冇錯啦。 近期都話即係消費方面都比較審慎咗，但係如果去到今年嘅年尾啦，儲定一定嘅消費力，再加埋一部新嘅即係蘋果 iPhone 12係推出嘅話，唔知會唔會令 到我哋都会想换机啦。咁啊，讲翻，因为咧未都知道咧 ，Apple 咧都会喺下个礼拜，即系大约喺香港时间10月14日嘅时候啦，就会举办佢哋嘅遥距发布会，公布大家都谂紧啊，究竟会系点咧？喺呢部新机 iPhone 12嘅一啲嘅细节噶啦。咁大家当然留意，除咗话哇，今次好似咧就话会有四个唔同嘅 model 啊，又支援5G 啊，等等啦嘅外观又好吸引到即系我哋嘅眼球啦。好啦，即刻就会谂啦，除咗我哋买唔买机、换机之外，究竟即刻佢个投资嘅机遇就系摆翻喺苹果产业链啊一啲嘅股份当中啊 ，Dicky。例如啦，咁大家就谂，咦会唔会可以睇下瑞星啊，甚至乎高位电子呢两只？话你点睇咧吓？ 好，咁先讲下头先啊 ，Heidi 讲嗰个概念先。咁嗱，我又要自行申报啦。咁我不嬲都系粉丝嚟嘅，有第二代。咁啊，差唔多每一次都系出新机第一日就攞到手就用噶啦。 一定喺社交平台见到你，即系话俾我哋睇 试用啊， 新 测试报告啊，呢个唔系咧股票分析报告，系手机测试报告咁样。 但系咧嗰种炫耀嘅状态咧，其实真系唔系太应该嘅。咁但系咧，只不过系即系忍唔住太兴奋啦，要同大家分享啫。咁当然头先Heidi 都讲啦吓，即系由新机嘅颜色，有好可能有我最中意嘅蓝色啦，到可能系支援 5G 啦。嗱，不过咁，我觉得今次都真系可以用实食冇支牙嚟形容啦。因为对上一次发布会咧，佢冇讲到任何关于呢个新手机产品， 系啦， 即系哇，新嘅手表、新嘅平板电脑，哇，大家完全系冇感觉嘅。咁所以今次呢个发布会咧，我都觉得真系啦，同埋即系纯粹讲个时间都吻合啦，即系每一次都系大概系呢啲十月零。嘅呢啲時間咧，就有發布會係講電話嘅。當然出得密咗嘅，即係話有過往都曾經試過，即係好似啲即係車咁樣啊，一年就少改款，兩年先轉大款噶嘛。但係蘋果都唔係啦，即係今次好肯定冇辦法啦。咁亦都因為好多佢嘅競爭對手都已經比佢仲要快。咁咁多年嚟都係咁噶啦，佢唔特別快嘅，往往都係講最適當嘅時機。即係個個都出緊 5G 咩？出定啲先。跟住佢就哇平地一聲雷咁出，咁每一次都係咁，咁多年嚟佢嘅智能手機產品都係咁噶啦，即係人哋有咗指紋解鎖，佢又遲啲先；人哋有人面啊虹膜解鎖，佢又遲啲先。但係佢出嘅時間都會係一個幾理想嘅時機。咁好啦，頭先 Heidi 問咗個問題就係、是：喂，咁手機設備股咧，你話高位又好啊，信譽啊、瑞星啊，甚至乎富士康啊咁。咁其實個別咧呢一兩日都有啲喐動㗎啦，即係都開始有啲即係趨勢突破㗎啦。當然新經濟股佢哋都係包含埋喺裏面，咁而頭先提及嗰啲都係喺嗰個所謂恆生科技指數嗰度，咁我都會覺得而家呢刻呢到真係發布會呢係有一定程度憧憬嘅，咁我都有信心呢幾隻應該都會係可以係即係跑贏大市啦，甚至乎可能短線都會有啲資金追捧嘅。不過當然都係嗰句啦，大家都明㗎啦，就係話講真啦，要落訂單，要生產部機嘅落曬㗎啦。其實而家附運緊，可能就組裝緊添㗎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個都係純粹係短炒咯。咁同埋另外一樣要注意咧，就係、是、始終手機設備類股份未必係頭先講嗰幾隻，但係個別嚟講咧，都係喺嗰個所謂中美貿易政治糾紛裏面個風眼周邊嘅，即係話一個浪冚埋嚟，一個狂風落掃落葉咧，其實都真係對佢哋可能會帶嚟一啲嘅所謂嘅心理上嘅影響。那個影響就係話，好擔心萬一即係所謂嘅一啲 sanction 啊，一啲制裁嘅行為喺美國又落咗嚟嘅時候咧，唔多唔少對佢哋都有啲影響，因為始終佢哋講緊好尷尬就係佢哋提供嘅設備同服務就係俾間美國公司，咁即係都係嗰句啦，講啫嘛，我限制唔准佢哋賣產品俾美國嘅企業，咁美國企業唔准同我哋買，咁即係講下咧，都已經係對於個股票市場可能帶嚟一個衝擊，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呢方面嘅風險，亦都唔好淨係純粹盲目話哦出新機啦，大炒特炒，咁即係都要平衡下兩樣嘢咯。 係完全明白曬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咁啊 ，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冇持有嘅，唔該。 唔该晒，听日再倾，拜拜。 好，拜。 二台通识60秒 ，Kelvin 以合约形式受聘于一间建筑公司担任建筑管工。佢口头通知经理想放侍产假嘅时候，经理话佢唔合资格。事实上，根据2014年雇佣修订条例，由于 Kelvin 系按连续性合约受雇，所以佢都应该享有侍产假。Kelvin 起作出口头通知之后几星期就被终止合约， 他表示自己的工作表现没问题，所以他相信自己是因为家庭岗位而被终止合约。他向评基会投诉建筑公司家庭岗位歧视，案件透过提早调停得以解决。建筑公司同意向 Kelvin 支付一笔大约等于事产假薪金的款项。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彭爷爷又翻嚟啦。阿欧系咪有啲嘢要同佢讲？ 有啊，我要同你讲啊。我想先问一下彭爷以至 Heidi 咧，中唔中意踩单车？ 我中意。不过咧，我由细到大咧，个概念可能同而家啲朋友有啲唔同。我发觉而家啲朋友咧，踩单车咧，佢系视为一种运动啦。或者是一种玩乐啦，因为我细个嘅时候踩单车咧系交通工具嚟，所以我都中意踩单车。不过我踩单车咧系作为一个交通工具， 功能多啲就冇嗰个玩乐嘅。 系啊系啊，细个嘅时候踩单车喺呢啲田野间啊，爬走嚟走去啊，或者送外卖啊咁啊。 哇， 嗱、啊，我原来以前已经系嗰啲 外卖仔， 嗰啲污嚟噶咯。 你唔系外卖仔咁样系咪啊？有嗰啲。 系真系。 彭爷点解要讲呢个俾你听咧？可能啊，会俾你重拾咧儿时嘅十趣。 系咪啊？ 系啊，因为咧，有一条新嘅单车径咧，咁就已经开通咗。 哦，系啊，我听过啊。 系啊， 屯元朗系嘛？ 系啊，屯门踩到去马鞍山，全长60公里啊！系啊，咁啊， 经唔经元朗噶？ 经啊，就系、是、咧去到好多元朗嘅景点啊，咁啊唔知彭爷细个有冇喺呢啲地方都留下脚毛啦？ 好啊， 咁啊包括咧元朗嘅锦田河啊，同埋咧上水嘅朗园湿地咁样，亦、都会途经咧新田一带嘅咁样啦。咁啊根据入边就有讲话，哇多个文化景点，包括大夫第啊、文天祥公园啊、都可以途经咁样啊吓。 咁啊即系我有听过咧，话佢嘅介绍咧就佢个长度好长嘅。除此之外咧，就有一样嘢要留意就系，佢系咪真系连绵不绝，即系中间冇断咧？都唔系嘅。 系 佢有啲小路段咧，佢其实你要落车咧推过马路嘅。 因为嗰啲马路位应该就唔系话单车可以行，所以就记住嗰啲红绿灯啊、交通灯嘅位置。 因为话咩政府收唔晒啲地啊嘛。 系啊，同埋有啲咧系会经过人哋啲花园嘅咁样。 好正。 所以呢个冇计啦，人哋私人屋苑嚟噶嘛，你个个都喺下边踩单车， 边 得 掂 啫？系咪先？ 但我已经觉得好进步咯。 系啊，好进步。同埋咧，其实个设计呢条单车径咧都几用心嘅，因为点解咧？入面又多咗好多唔同嘅单车租借嘅站啦，咁样 真 系就系一智能嘅单车，即系用个 app 咁样嘟嗰啲。同埋第二咧就系途经都有5-6个小食亭啦，俾你补给啦， 好紧要啊！ 仲有total 咧，好似有12个洗手间嘅，即系公厕咁样啦， 都需要嘅， 系俾你即系。喂，你踩60公里喎，好夸张啊！其实呢件事都 真系，喂，去挑战一下自己啊，喂，都好玩、啊。 我想孖埋你一齐做 啊！喂，60公里喎，咁样踩嘛？ 我喺中间一段比较舒服嘅路段咧，就帮你哋影呢一个嘅，即系 风姿啊， 相系啦。 如果台湾环岛游咧，后边就有架汽车，即系私家车去 back up 住嘅。 哦，咁样 系啊，咁啊，即系踩到攰咧，有一个就上车揸车，跟住又换咗揸车嗰人落去踩车咁。 如果佢途经咁多地区又有咁多小食站咧，你喺嗰度做停留一阵咁都可以继续前进嘅。 系啊，即系 take 个 break 咁啦。唔知咧呢个会唔会系咧大家星期六日嘅一个好去处，同埋试下踩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返回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工作。特朗普的医生康利表示，特朗普过去24小时内没有出现新型肺炎症状，生命体征仍然正常。白宫已经加强防疫措施，但是民主党籍的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形容现时白宫是美国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大老山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亚公角街一段都是挤塞。咁提一提大家啦，由于强风关系啊，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50公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是 Lisi拉人。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行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时间嚟到咧，星期四嘅朝早啊，8:37噶啦，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节目，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吓，直播室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再加埋阿朱海婷 Heidi 咧，为大家系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嚟自咧就香港经济日报嘅消息啦，就话咧本地新冠肺炎疫情反弹啊，寻日系新增有11宗咧确诊个案嘅，咁当中咧。是达到有9宗是本地个案，更加涉及有3个感染源头不明的群组，涉及呢至少有6宗是确诊个案的。咁包括呢是来自旺角3间药房3名互相认识的职员，葵涌残疾院舍国宝之家3名呢染疫的院友，以及呢是2名属于家人的浸会大学学生，以及是将军澳加密主恩中学一名男生。咁而爆疫的酒吧 China Secret 呢，寻日就再多一人呢是中招。咁群组累计呢至少就9个人确诊，以及呢一个人呢是初步确诊的。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他指出，本港是陆续出现源头不明小型爆发，认为疫情有反弹迹象是令人担心。有专家就指，今次就是因港府过早放宽防疫措施是导致的。咁啊，寻日咧11宗嘅新增个案入面咧，就除咗2宗咧系由印度抵港输入咧，其余9宗都系属于本地个案嚟嘅。咁喺寻日新增嘅9宗本地个案入面咧，包括咧系一名系浸会大学19岁学生，以及系一名将军澳啊加密主恩中学17岁学生，相关校舍已经系暂停面授课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指出，暂时未见学校有爆发的迹象，各间学校可以视乎情况去决定是否是停课的，这样说的。这个就是来自今天香港经济日报的港文报道来的。 好了，跟着明报方面的教育就讲一下，教师演卡通歌舞剧迎小一的。学校刚刚就恢复这个面授课堂，3班小一的新生就首次进入学校礼堂观看歌剧，竟然见到有 Elsa 公主啦，有 Anna 公主啦，有狮子王 Simba 等等嘅卡通人物逐一出现，同小一嘅学生咧就系热烈挥手，有学生咧兴奋得冲上台前，亦都有学生咧就手舞足蹈向卡通人物打招呼噶。讲紧嘅咧就系中华基督教会全员第二小学嘅呢一个嘅校长啊，老师咧就喺上月底咧扮演唔同嘅卡通人物喺学校里边咧就系上演歌舞剧，作为咧今年啊一系列生命教育活动嘅启动礼。校长林日龙就讲到啦，小一生咧啱啱从幼稚园系升小学啦，上学年已经长时间系未可以上学噶啦，甚至咧就系少咗同人相处，希望透过呢一次嘅惊喜，提升佢哋嘅安全感，打造啊没有眼泪的小一。嗱，学校咧咁基本上咧喺疫情之下咧，一度就系以歌舞剧咧就要改为呢个网上直播，学校都好担心会影响呢个气氛啊，活呢个互动嘅感觉。好彩最后都可以实体咁举行。咁佢哋咧呢一个嘅即系生命教育嘅负责人就讲到啦，因应疫情，表演团队咧都需要调整咗部分嘅动作噶，例如本身嘅握手啊、拥抱就改成咧可能系碰碰手踭啦吓。咁啊，五名咧由教师扮演嘅卡通人物咧，其实除咗系令学生开心之外咧，都系代表咗唔同嘅生命嘅素质噶，包括系乐于服务、感恩、积极、尊重、同行，同埋咧，亦呢几个咧，亦都系今年啊正向教育课程嘅重点发展主题嚟嘅。好啦，咁讲翻咧，原来佢哋学校咧已经推行咗正向教育三年嘅啦，每年嘅主题都唔一样。今年新增嘅咧就系为小一生度身订造，以童话为主题嘅正向教育课程。未来咧喺学校都会有八节嘅童话课，同埋三次嘅主题活动教授。咁学生喺主题活动嗰日啦，亦都可以一齐咧就系扮演呢个童话嘅人物嘅，着住佢哋嘅装束啦，翻到学校噶。咁校长都好希望咧就系用呢个童话故事去教学咧，就比说教更加有趣，熟悉嘅角色人物亦都会为小一生咧就带嚟安全感。哇！睇到我哋即系都觉得好想参与下。 我一听到咧话，哇！学校咧都搞呢个音乐剧咁样表演，然之后跟住扮晒咧就系呢一个主题乐园入边嗰啲嘅人物咧，我就即刻好想即刻问下 Heidi 借份报纸嚟望下先，因为我惊佢哋，你知啦，嗰间国际公司好兴咧搵人话你侵权嘅。 哦， 我惊有一阵间学校咧就好心咧就 收到电话系咪？ 系啦，然之后跟住有人问佢攞版权费啊，咁我而家望下啲衫。OK 啦，佢都系扮啫，冇话 完 全一样，冇话用佢嗰啲嘢系嘛，咁希望唔会有啲咁嘅事发生啊！好啦，跟住咧，同大家睇下《东方日报》，《东方日报》嘅头版头条，究竟呢一间嘅烧味铺有冇帮衬过呢？你啊，我自己就冇帮衬过啦吓。咁啊，讲到话香港鼠患不绝啦，就食物环境卫生署咧被指执法不力，纵容违法行为啊，喺一大元凶啊，咁讲。咁就话咧，《东方日报》系获悉啊，曾经发生咧所谓叫老鼠咬烧猪事件，短短半年内遭到法庭定罪七次嘅深水埗大庆烧味饭店，上个月29号已经系被取消食肆牌照，案例不得经营。但是呢钉牌至今的一个多星期后呢，该店就召开业。咁啊，据指呢食环署现时只是每日罚款900蚊了事，罔顾或者一触即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咁而东方日报向食环署查询，该署证实啊，涉事烧味店咧系属于咧无牌经营，已经咧向有关负责人系提出检控。有区议员就狠批食环署咧办事不力啊，执法就毫无阻吓力，担心咧不知情嘅市民咧进食问题食品之后就不幸出事，就唔知咧可以向边一个嚟到追讨责任啦。咁啊，建议政府咧以禁制令嘅方式勒令佢咧不得营业。好啦，咁啊，《东方日报》记者咧亦都有向呢一间啊烧味店嘅负责人咧查询。咁呢个负责人就声称咧现时系以临时牌照嚟到经营嘅。并且就话咧，下个礼拜12号咧会全面关闭店铺进行维修，装修费咧都会用成超过200万噶。咁讲，届时咧会将所有食材咧系搬移到 室内处理，以免咧系再违例咁讲。咁呢一个咧就嚟自今天咧《东方日报》嘅头条报道。哇，好熟啊！呢、這个好似阿 Heidi 电视台嗰个节目都有做过。 系啊，讲紧烧尾铺啊， 那个烧尾铺啊。 咁而家大家就要小心啲吓、好啦，跟住睇下《星岛日报》方面嘅讲文啦，就系、是、港府已推出措施，便利大湾区港人投票。嗱，现时嘅长居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嘅港人咧，就有超过500,000。中央过往咧推出多项便利港人喺大湾区发展嘅措施，下个星期一发表嘅施政报告啦，预计就系会对大湾区发展咧就系有所着墨噶。了解，港府正系研究推出措施，便利港人在大湾区系居住同埋生活，其中包括啦便利大湾区港人嘅投票安排。港区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就期望啦，施政报告咧会提出相关嘅措施，保障咧居内地港人嘅投票权嘅。咁呢度系讲过系佢哋报章嘅独家消息嚟嘅吓。好啦，咁佢哋亦都讲到啦，港区嘅人大代表、工联会嘅会长啊吴秋北同样咧就系支持咧推大湾区跨境投票，建议喺大湾区九个内地嘅城市咧就系设呢个票站，安排港人咧系担任票务人员啦，喺内地完成短票嘅程序等等噶。但睇翻現時啦，長居於大灣區嘅港人越嚟越多，咁佢哋對香港嘅政策亦都有意見，認為即使喺疫情過後，亦都應該咧就實行大灣區跨境投票安排，唔應該只係疫情期間做。佢哋舉咗個例子，譬如啊，監獄都可以投票啦，點解大灣區唔可以投票呢？嗱，睇翻立法會咧換屆選舉咧就暫定咧明年嘅九月舉行，佢相信啦，一年後疫情將會大為放緩，如果推行啊大灣區投票，可以咧從香港調派人手去到內地嘅票站擔任票務人員，亦都建議啦，可以喺內地嘅票站點票，設監察系統觀看整個嘅點票過程，候選人咧亦都可以派代表去到內地嘅監票。內地的票站那裡監票的。如果在大灣區實行這個跨境投票，技術上應該可以做到，第日在北京啊、上海等的大城市呢都可以呢就設票站供這個港人投票的。這個就是星島日報方面一個的獨家新聞來的。 正話講到說這個施政報告應該是下個星期中發表的。好啦，跟住呢就睇返呢一個嘅蘋果日報啊。蘋果日報呢就有講海洋公園嘅消息喎、啊。咪海洋公園呢為咗要即係自救啦，咁佢都好努力㗎啦。整咗好多呢被形容為係山系文清風嘅一啲嘅項目啊。即係又點樣喺水度做瑜伽，然之後又帶你去行山啊，行啲秘道啊咁樣。好啦，今日呢《蘋果日報》的港文就咁話，佢話香港呢個海洋公園啊，啱啱咧就獲得政府注資54亿元吊命啊！咁佢哋嘅新任董事局主席啊劉明偉咧就交出一系列咧頭先形容過嘅山系文清風項目啊！咁啊期望咧幫海洋公園重新出發。咁當中嘅有一項叫做碑行。南朗山啊，碑行南朗山， 神秘咁样行呢个系啦。 咁啊，以声称咧首次开放嘅登山缆车救援径咧，就作招来嘅。咁啊，吸引咧入场游客咧，就以额外80元就参加咧导赏团，俾钱行山。咁但系咧，《苹果日报》发现咧，该山径位于咧系政府嘅土地。並非咧海洋公園咧私有嘅範圍，咁而且咧根據地契咧，山徑啊必須咧全日免費對外開放，咁園方涉嫌咧係佔用官地經營收費活動，咁啊經過呢個《蘋果日報》向地政總署查詢之後咧，先至拆去咗嗰個圍欄咁話，咁啊呢一個就真係啊～本来就一件新事物咁啊，但系都经报章咧去调查之后咧，咦，原来都当中有啲故事嘅喎，咁样咁啊，好啦，咁啊，希望咧即系喺发财嘅同时咧，都要顾下一啲规矩先得啦吓。咁你嚟自咧《苹果日报》嘅港文报道嚟嘅。 好啦，跟住信报方面咧嘅港文就讲到啦，港亿万富豪减至65名啊，内地咧就415人新高嘅，瑞银同埋罗冰咸永道啊，琴日就发表。 表了2020年他们所做的亿万富豪报告。截至今年的7月底，亚太区亿万富豪就去到831人，成为全球亿万富豪最多的区域。中国的亿万富豪人数增长就最快，升了 6.7% 去到415人，创了新高。总财富是接近 1.7 万亿元的。至于就是他们的增幅其实也比2018和2019年分别都是大增了 71% 和 41%， 并占亚太区亿万富豪财富已经是一半的了。他们好了，相比起香港亿万富豪的人数就连跌了两年，减少到去65人，回到2015年的水平，总财富就是3561亿元的。好了，较2018和2019分别的增长就是 11% 和14%。这份报告就是其实统计了全球43个市场超过2000名的资产，包括物业的在10亿元以上的富豪。预料他们覆盖全球这个亿万富豪已经有 98% 的财富了。统计数字就是以往每年都是截至每年的4月7号的，但是今年因应疫情的发展，统计范围已经延长到7月底止了。调查显示全球亿万富豪刚才讲过，就是包括物业在10亿以上的就为之个全球亿万富豪了，总共2189名，总财富的增长都是有 27.9% 的，今年去到就是 10.16 万亿元的，刷新了这个新纪录。主要就是受惠于4月至7月财富资产出现 V 型反弹，他们就 V 型到，一般市民应该4至7月都没什么特别 V 型到的了。好了，其实看回财富增长都跟当地市场和它的行业有关的。目前香港都仍然是以地产和零售等等的传统行业为主导，创新科技比较少，以至富豪的数目是下跌的。讲回中国方面，为什么它们能够增长比较快呢？因为三月份它们的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开始减少，和疫情受控，刺激了它们的股市上扬，部分亿万富豪的身家也是水涨船高。值得提一提，就是中国的亿万富豪白手兴家的比例是占 98%、比起香港的 61% 和其他地区都较为高。主要他们高增长的就是三大行业，医疗保健、材料和娱乐与媒体，就是我们说致富令到他们能够成为亿万富豪的主要三大的产业。 媒体也是，即是搞这个的 材料及媒体， 是的，又娱乐又得的，这样挺好的。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来自澳洲的这位创作型女歌手 Sia 有自己最新的作品 Courage to Change。 When it falls, when it falls, but I know me the rain it falls, when it falls, starting to see the love and hope, love and love, we don't have to stayStuck in the weed Sia 入行已经有一段日子，亦都为好多嘅国际巨星咧制造创作人啦。不过咧，自从换咗形象，将个大假发遮住自己嘅样之后咧，就越嚟越红啊！本周新登场占第九位 ，Sia Courage to Chang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Hi，Good morning，Heidi 同埋阿安。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靓华梅姐， 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哇，我好中意你哋正话嗰位节目主持 DJ 啊 ，Alex 啊，真系佢嗰把口真系好鬼识， 正啊系嘛， 引人啊，哎呀，嗰啲咩诶煲山滚粥啊，腰引啊， 腰引啊，攞啲腰引落去，乜太教煮餸， 真系好正啊，阿欧你想红啲，搵个假发遮住个样啊， 好啊。我都想有一个新的假发。 你会谂住可以跟他交流一下，话梅姐应该有啲火花噶噃。 你讲啊 DJ Alex 系咪啊？哦，我同佢有碰过一次啦，喺佢嗰个节目嗰时，不过就唔系同佢真人啊。 系咪嗰个？ 我同佢个 大 家。大家姐系啊，大妈姐，阿大家姐系咁啊，下次再有机会咧啊，我今朝早呢想同大家 hashtag 嘅咧，就系关心一下啦啲酒吧业界啊，嗱、哦，因为呢而家又话有啲群组咧担心咧系再爆疫啦，就来自咧又系同酒吧有关啊，吓，咁所以咧就担心咧。政府會咧係再收緊翻有關於咧就酒吧業界佢哋嗰啲嘅限聚啊，或者係佢哋嘅防疫嘅措施嚇，咁、所以好擔心，好驚咧又冇生意做啦。嗱，依家咧佢哋酒吧業界咧都因為呢個擔心。亦都呢係走出嚟呢就同大家讲啦，其实佢哋呢都好乐于呢去嚴守返一啲嘅規矩呀、規定咁。最紧要呢就係政府俾返啲生意佢哋做、哦、就唔好呢即一下子又再收緊返之后呢生意都唔俾做，话要佢哋呢閂門呀咁样。好啦，於是乎呢呢班嘅业界朋友呢都整咗个话要做个约章吓，咁咧就话咧希望大家咧业界人士咧系愿意一齐咧就系、是、去遵守翻呢一个嘅约章，咁呢个防疫约章咧，咁就令到咧希望咧可以大家继续有生意做嘅。嗱，其中咧佢哋有一啲嘅谂法咧，就包括咗咧就话咧业界积极做好防疫措施，例如咧就增设空气净化系统， 啱啊啱啊， 喺酒吧 系咪啊？ 系啊， 即安心啲吓、以及紫外光杀菌机， 系喺门口嗰一步啦，亦都系好多食肆都会有啦。 甚至乎会唔会考虑下啊？如果系酒吧咧，就比较系有阵时有啲嘅 lighting 啊。好啲特別效果，佢用嗰啲 lighting 用紫外光，即係當佢 laser 咁用咁樣， 對皮膚又唔係幾好喎。 咁啊， 舊時都會噴煙嘅機嘅嘛，即係譬如唱 K 噴煙機，喂，依家都係噴煙，但係噴嗰啲消毒煙， 係 啦 ，space 咁樣。 幾好啊！嗱，如果可以咁樣咧，將一啲咧係防疫抗疫嘅一啲措施啊，或者一啲嘅物品咧，去用咗喺呢个业界嗰、那个嘅身上嘅，即系捞埋嚟用。譬如，我间酒吧咧就系、是、跳嗰啲叫咩管舞啊， 光 管系光管 啊，唔系 光 管舞 ，pole dance 系啦，光管就断开啦， 系光管 脚系啊，咁你咪可以放嗰啲烟出嚟啦，系咪啊？ 几好， 顺便消毒咁样， 系啊，几好， 又有气氛系咪啊？你话我系。在呢个夜总会冇听到表演唱歌跳舞嘅，我一出嚟嘅时候，你有嗰啲紫外光计， 金光闪闪咁样， 射下射下咁样，又可以杀菌啊！咁、当然我咧就会有少少嘅保护嘅咁样，唔、会话伤到我皮肤，咁就最好啦。嗱，咁样嘅约章咧，应该咧好多业界人士咧都会愿意咧参与。嗱，除咗话咧系参与之外咧，我觉得咧更加重要就系咧，大家喺呢啲约章之下咧，要严守翻咯，即系唔好俾人咧有口实，觉得你哋咧得个讲字， 系 其实又做唔到，咁、就唔得啦吓。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唔 梅姐嘅 hashtag 咧就系咁嘅，酒吧业界防疫日章，最好做到，否则冇晒生意就全部变僵。 有外村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嘅。咁而家挤塞咧，龙尾去到兆麟运动场，咁就系咧黄珠路去龙门路方向，近住有外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就去到兆麟运动场。另外啦，东隧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入边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东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入面咧，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嘅。咁特别系去九龙方向咧，东行。而家龙尾去到和富中心，而西行的龙尾就排到去泰安楼。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善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塞的，龙尾就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是有车龙噶，东行咧就排到去和富中心，西行龙尾去到泰安楼，而反方向去翻港岛啦，东隧去港岛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九龙面粉厂一段车多。咁喺新界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豪景花園一段都係繁忙，城門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美林村一段啊塞，龍尾城隧沙田出口，全錦公路落翻全錦交匯處都係塞，龍尾芙蓉山路，最後就係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慢車，龍尾沙田污水處理廠。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啊！9:07嘅时间啊，今日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梁冠业 Kelvin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lvin 早晨。 好，早晨，各位 听 众早晨。 早晨啊 ，Kelvin， 咁啊，睇翻市况啊，好似好翻好多咁啊，咁啊，港股都弹翻上去啦，再加上啊，隔晚美股啊，道指咧升500多点啦，咁啊，今日系咪有啲好啲嘅信号咧？喺投资市场方面啊，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嗯。 OK， 咁我哋覺得今朝都應該會繼續向好少少嘅。咁如果你話睇翻近期嚟講，都見到個大市連升咗幾日啦。咁主要嚟講都係受惠翻，即係美股上升翻，同埋即係特朗普即係可能個即係可能有好轉嘅消息啦。咁但係就同埋咁過即係呢兩日都開始即係咁，尋晚美股升，亦都即係開始憧憬翻個即係個即係個經濟美國個刺激經濟計劃就開始可能有重啟啦，即係前兩日就話可能唔得，跟住而家就可能話重啟，跟住就導致上升。咁我哋就覺得你話港股，我哋就覺得你話升咗幾日，咁可唔可以回一回？咁我哋覺得都有可能。咁即係你話短期嚟講，我哋覺得個位都可能會 set 翻喺24,000左右出嚟。 嗯，24,500个位嗰度系啦，咁样咁啊，Kelvin 继续同你倾下先。咁啊，今日听众朋友咧，张太啊，咁啊问只石药集团，咁啊，16蚊到有货嘅，咁啊，再加上就系集团啊10月15号啊除净啦，咁啊，问下 Kelvin 呢只咧1093石药集团应该点去操作咧？ 系，咁我哋覺得石藥就不嬲都係 OK 嘅，因為你話始終就都係藍籌啦，咁同埋你話最中國邊個 系，喂喂喂 ，Hello， 咦？咦，可能收得唔系咁好啊吓，系啦 ，Kevin， 睇下依家再讲多几句先，系啦 ，Hello， 系听唔听到而家？听唔听到？ 依家好翻少少，系啦，继续讲只石药集团，嗯 ，OK， 咁我哋觉得如果操作上，我哋觉得都可能会系即系波幅为主，因为见到近几个月嚟讲，见到个价都系15蚊至16.5中间浮动咯，咁我哋就觉得如果你话系，我哋就觉得短期都可能会继续维持呢一个势，咁即系你话。16蚊咁，我哋都蚊楼上，跟住就走一走咯。咁但系就即系就唔好话谂住即系升得，即系比16蚊高得太多。以暂时嚟讲， 嗯，了解啦。咁啊，睇下咧，张小姐会唔会采纳呢个投资操作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vin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吓。咁啊 ，Kevin，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好嘛？唔该晒你，嗯， 好啊， 拜拜， 拜拜，拜拜。 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丝， 好，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嗯、直播室咧，依旧有阿 O 啦， 早晨啦，咁 又阿 Heidi 啦，同埋我彭仔响树，咁啊，今日星期四咧都系揾钱投资嘅日子啊， 我成日话系阿 O 日啊，成日 冇错，跟住阿 O 揾食啊， 迟啲唔会系噶啦，放心啊吓，系啊系啊， 迟啲跟第二个揾食啊，我哋 迟啲唔好跟我揾食啊，头先唔好意思啊，咁啊电话收得唔系咁好啦，希望听众都会了解到自己嘅个股嘅投资操作啦，咁样 听到噶啦。清楚清楚，喂，咁啊，跟住落嚟咧，都系要揾另外一啲嘅朋友咧，就去做下生意。 系啊，今日扮下靓靓，咁啊，同 Heidi 一样咁靓，就系开美容院啊。究竟开美容院啊，有啲乜嘢需要注意？而疫情有冇影响啊？呢一位嘅artist 朋友嘅生意同埋开业嘅憧憬啦，咁样。 边位啊？ 啊，佢系林秀儿啊。 林秀儿有冇啲描述下？ 描述下哦，近排咧佢都有个节目啊，即系已经播完嘅，叫我要做业主，咁都系讲啲投资啊、买楼嘢咁样啦。 好，咁啊，听下佢啊喺呢个美容。业界点样去 大展拳脚 啦？冇错啊！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第一线阿 O 又揾嚟啦，林秀儿啊！咁原来咧又多一门生意啊！除咗之前嘅餐厅生意，咁啊，仲有一间美容院。 哎呀 ，Hello Hello 阿 O， 喂 ，Hello， 恭喜晒你先啊！ 多谢多谢。 呢啲叫咩啊？开张大吉啊，系咪啊？ 系开张大吉， 好正啊！依家仲有门口有好多嗰啲花牌嗰啲咁样咯。 系啊， 咁会唔会切烧猪噶？我想问， 切烧猪应该都会嘅传统嘢，点都要做下嘅。 仲有咩传统嘢做啊？开张大吉， 可能有舞龙舞狮啊， 哦，都会整整佢嘅系咪？即系叫阿夏师傅或者叫阿姜师傅咁样系咪啊？ 帮我搞搞佢， 助助兴咁样，会唔会拜个四个角咁样嗰啲？ 点都会呢啲，我觉得传统上嘅嘢都跟翻都好啲。 是不是喂，我又想问一下呢，做生意嗰啲人呢是不是会迷信啲或者笃信风水嘅呢？咁唔係一概而论嘅，就你自己即係嘉宾立场不代表本台立场而言啦。 我自己而言我係会信嘅。因为始终都哇摆咗咁多钱落去，又系一个长线嘅投资、 嗯、 又唔知道未来会发生啲咩事㗎嘛，唔知道会点㗎嘛。咁、嗯、不如 信咗先 啦，系咯，信咗先啦，信一样冇科学根据嘅嘢，咁样信下先。 有时喺度谂咧，咁系会请一个so called 风水师傅啊，嗰啲堪舆学师傅啊，咁样啦，咁佢帮你睇啦，啊呢度咧就整盆水种植物啦，咁样就可以化解咗啲戾气噶啦，咁样当系咁啊。 你玩得几次？ 系啊，我想做呢个职业好耐嘅，我想做呢个职业好多年。 同你夹嚟再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喂，但系真心问一样。 嘢，咁師傅講完係咪如果難度唔係太高都會照跟呢？ 其實我哋有聽㗎，我同我 partner 佢都有去問一下，因為我哋之前想開嘅呢其實係想開 SPA 嘅。 係。 跟住但係我哋喺即係成年前籌備㗎啦，想開 SPA， 跟住但係我哋喺揾鋪啊，又或者係好多唔同嘅過程中都有好多困難。即係可能有啲好多地方都係唔可以做浴缸啊，唔可以整水啊咁樣嗰啲，跟住就係啊，好多地方即係唔係度度都可以有浴缸嘅。跟住之後就總之重重困難啦。跟住之後我哋就去咗揾師傅啦，真係、哦啊。不如幫我哋試下啦，開支掛啦咁樣，因為都成半年都揾唔到一個啱嘅， 冇理由棘住噶嘛。但係嗰陣時個時間線就啱啱疫情，係 啦，啱啱疫情嘅都、哦，但係都。铺位有噶嘛，正常喺度噶嘛，有啲系好靓噶啦，已经好啱啦，就系唔可以整浴缸淋浴嗰啲、哦， 麻烦啦咁 样。系啦，跟住就揾师傅，跟住就纯粹起支挂，好求其嘅啫，起支挂咁。 但有冇谂住个地方喺边度啊？嗰阵时 开头一路尖沙咀、铜锣湾、旺角，度度都睇。 点解咁有信心做美容院嘅？ 其实唔系好有信心噶咋、不过 想试下。 不过想试下，因为咧，我好唔中意咧。去親做美容咧，都會俾人 sell 嘢，即係硬係你點同佢好講，我唔想嘥你時間啊，我唔會買噶，點樣講都係都要你坐成粒鐘同你 sell 噶嘛，好唔中意呢啲方式。 但係最後有冇 sell 到你啊？ 梗係 sell 唔到啦，我咁堅硬， 勁喎、哦，有料喎、哦。我身邊嗰啲人成日都俾人 sell 到啊，係啊，因為佢總會有一樣嘢，其實佢攻你弱點啫嘛， 哦、 即係你都攤喺度咯。咁嗰、那個心理嘅設防係最赤裸噶嘛，因為你做緊 facial 嘅時候，你都係冇乜點樣著衫啊，或者剩嗰啲，咁佢咪話哇，小姐你啲著斑點點點，咁你咪打斑咯。 講到你幾衰又幾衰， 即係佢會望到，而你又會知噶嘛，你冇理由有著斑，跟住佢話。冇啊！我覺得好靚，我外國人嚟噶，以後著斑為榮咁樣，跟住佢就可能會講話：喂，但係你啲皮膚都黑喎，係咪平時防曬冇做足啊？咁樣啊，我哋公司咧有個新嘅 product 係關於防曬嘅點點成成嘅，咁跟住佢又會問你一啲問題。 你好熟喎、 啊。系啊，呃人嗰啲位我有啲醒，我有啲醒，唔系听翻嚟嘅，听翻嚟嘅，网上骗案层出不穷系咪先？咁但系你嗰个就用自己嘅角度出发啦，就系唔 sell 嘢， 唔 sell 嘢系啦， 唔 sell 嘢已经得噶咯，其实系咪？ 系咩？ 系咪噶？ 我 唔知啊， 但系我系想，即系想唔想？啲女仔上嚟做 facial 做到提心吊胆咁样， 系系 总会有一个心理障碍，觉得唉，等阵又要坐喺度听成粒钟，又要 sell 嘢咁样， 系 嘛。总之我哋就一定唔会 sell 嘢，同埋唔可以 sell 嘢咯。 哦， 如果有客人上去，即系我哋有 sales 同佢 sell 嘢嘅话咧，就可以揾我。 系林秋如，我举手问问题，咁唔 sell 嘢，咁公司除咗做一啲叫做 service 嘅叫做譬如你做 facial 啦，或者做乜乜乜疗程啦，乜乜乜 treatment 啦，咁先算啦。咁你做嗰啲就梗系有一个冧心包晒啦。咁唔 sell 嘢系唔 sell product 系咪？意思系咪咁样？ 唔 sell 嗰啲 package 咯。 咁你唔 sell， 咁直至 摆喺度睇咯。你要就要，唔要就摆。 嗰度有得睇。 系啦。或者你想做，你想问 package 嘅话，就问我哋嘅职员咁样咯。 乜乜牛奶公司咁样，你做到美容院系乜乜牛奶公司咁样，你基本上系炒蛋煎蛋， 唔系啊， 意粉通粉，意粉通粉，基本上都系想走噶咯，嗰个人 唔系咯，我想你上嚟舒服啲嘛，同埋我哋有一个嗰啲好似。好木紋式嘅地方啦，擺得好舒服，好日系咁樣嗰啲咧，就俾佢哋上嚟做完 facial hea 下，飲碗糖水啊，飲碗湯啊 ，cookie 啊，咁樣食下咁樣。 嗱，鋪頭喺銅鑼灣啦，有冇諗住喺中環嘅其實？ 哇，中環好貴啊！ 其實差唔多租錢，據我所知，唔係差得好遠。係啊，但係其實今次咁嘅疫情咧，有冇業主願意去減租咧？咁樣咧？ 呢、這個真係好現實，係冇嘅。 係係係 啊，因為我相信啲業主其實都知道疫情會過，始終都、我如果而家減租俾你，同你簽兩年約。減咗租，咁我咪蝕咗成年。即係如果咁即係咁好彩，下幾個月已經冇事嘅話， 係 啦，所以佢哋都好醒目。 我咧就好少聽到美容行業咧就有啲良心僱主嘅，咁好明顯你就想做一個良心僱主啦。咁但係咧美容行業點解咁難做良心僱主咧？因為好多嘢要捆綁式銷售，或者你做機咧一定係要用翻最老土嗰啲，可能咧12次療程就唔知幾多錢咁樣，因為。 佢都覺得你做一次就唔做呢又係傻豬豬嘅咁樣。咁但係呢你既然你俾咗十二次錢呢你又一定會做咁樣囉。咁呢個係一個消費者同埋一個、叫商人嘅一個拉鋸嚟㗎。呢個拉鋸呢當然可以寫一篇幾千字嘅論文啦，但係個重點嚟啦就係、是、咁點樣拿捏呢個位呢，其實你做機減唔減到嗰、那個客人都會問返喂用手而減唔到喎、啊、咁樣。咁當然喺你哋就算做良心企業嘅角度就係話大佬梗係減唔到你嚟咗四次咗喎。嗰四次仲要每個月嚟一次喎、啊。你想點呀、啊、你想我呢部機係抽脂就可能做得到、就未必係做機囉。咁好啦，面對呢啲有機會發生嘅一啲爭議性嘅时候，你作为老板会点去解决呢？ 其实我觉得系最紧要如实相告咯。我觉得如果你话俾个客人听，真系做几多次会有几多效果，即系例如当我自己为例，因为个个人体质唔同嘛。当我自己为例，我做咗几多次会有啲咩效果，我话俾你听。咁你自己去衡量，你想唔想去得到呢个效果，你就自己去。做啦咁样咯，尽量自己试咗先，做咗白老鼠先咯。有事都系我有事啫嘛。 我系唔啱嘅，人哋开张大吉咧，就将啲问题咧一箩咁样摆晒台面嗰度。 好嘅，呢啲问题我哋都系要 系 而家知道。 其实有冇谂过啊？其实有冇谂过？系咪啊？ 系啊。 但我就觉得你好勇敢咯，就系因为你谂过，你又答得到，而唔系死冲，我就觉得你好勇敢，因为。我就真系惊，我就真系惊，你都知噶啦，大家攞个名出嚟做生意，到时好啊好啫，个个都想敲钟可以上市噶啦，咁但系唔系个个好啦，冇做得成果咁亮丽都唔紧要，你唔好入咗黑名单啊嘛，即系我觉得嗰个去到女人同女人嗰啲美容层面咧。就几面下嘅， 系啊，好惨啊！但系 因为有阵时马佬或者男人嗰啲生意咧，你觉得唉，佢、哎、都呃人嘅，搵我笨嘅咁，但系搵完笨之后，你就会觉得可能自己都有啲唔啱嘅，算啦，唉。 男人系会咁谂嘅， 系啊系啊，我觉得做男人生意好啲嘅，几 好好似 男人生意。 男人有咩生意啊？ 有好多波鞋波衫咯，波鞋波衫咯，成日都系咁噶啦。买完啲波鞋波衫， 不过女人系麻烦啲嘅，即系我自己 我唔可以讲麻烦啲，即系细致啲啊。 系啦，我自己同我男朋友都系咁样嘅，即系有时买一样嘢，我会觉得点解你唔同佢讲翻啊？即系呢样嘢有问题，你就要同佢讲，话算啦， 几廿蚊， 系啊， 百几二百蚊，你想去点啊？你想去点啊？你想去飞天咩？ 即系我尽量做老细都站喺呢个消费者嘅角。 啱啊，系 去做嘢咯。 另一半都全力支持你啦，系咪啊？ 佢都冇得唔支持我啦。 系啊，佢都要全力支持你，都系。但系呢段时间系辛苦嘅，咁啊，通常开铺之前系辛苦啦。咁但系当嗰门生意咧踏入收成期，以至咧稳步上扬嘅时候咧，又 OK。喂，不过睇你个样都唔会停落嚟。当美容院搞掂咗，又再打下一个 big boss 系咪？ 我想分店系已经系行紧噶啦，尽量慢慢即系喺餐厅嗰分店，跟住。另外都是想珍珠奶茶、我自己好想无限畅饮啊！成日俾三十几蚊俾杯买杯珍珠奶茶好贵啊！ 好咁啊，预祝林秀怡所有嘅生意都大红大紫、 多谢多谢多谢 啊！开张大吉先啦，好啦，恭喜晒 ！Thank you。 脆，想崩塌，没有像砸碎，想攻下，要全日上得返去好吗？站在烈日里打开伞，逆着灵魂去多优雅，踏着愿望去可到达，太阳下照出七色作伴，成就我的灿烂。大人为何暴躁， 有时做生意咧都系揾啖饭食下嘅啫，慈禧的鸟儿有虫吃咧已经好好啦，系、哦、啊，嚟自王然啊 Kev 嘅作品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我哋又睇下咧，迟啲今晚有咩节目先？喺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啊 ，Heidi， 早晨 ，Cousin 罗启生，请介绍。 今晚咧八点钟咧，以事论事咧，就呢个热话题啦， 系 即系徐派教师啊， 哦，系系系， 系啊，咁啊，即系咧，亦都教育局咧系啊，已经。完成咗處理超過200宗嘅投訴啦，咁樣啦。不過都仲有啲手尾跟嘅，你知啦。有啲人又出嚟呼籲，又話要講多啲資料咁樣嘛，咁樣。咁另外有一樣嘢咧，就見微知著嘅余若薇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啊共犯嘅定義，因為咧就係有一啲 case 啦，就話咧有一對夫婦咧就係喺暴動罪嗰度咧脱咗罪啊。咁但係咧律政司咧就係將一啲法律觀點咧就希望咧加上去，即係如果你話咧即係整咗出嚟嘅時候咧。即是说就算那个地方暴动但你没有在那里的你都可能会成为共犯的。 哦 是啊。 那我真的要听下 你是做了放哨人、或者例如你协助暴徒逃走那你都可以被控暴动罪的。 哦因为你串谋的好像。 是啊喂如果第时我见到这些我电视都不看了。 你怕你看了就代表认同他这件事是不 是你不知道的因为现在无限亲言嘛這樣究竟这个共犯的定义是怎样呢、今晚可以听一下余大壮讲一下 又不用这么恐慌咯听完看一下是不是看一下电视都怕不好了吧、 怎知道以前的世界跟现在不同 进步咯 讲一下这个今晚呢即是八点半日常八点半里面呢就会讲一下这个啊陰公豬咯，原來好多年輕人咧，都因為咧呢一個唔需要俾錢消費啊，即係預先俾錢啦嚇，即係嗰啲信用卡啦，係啊咁樣等等嘅嘢啦咁樣，咁啊 先使未來錢， 越嚟越多人咧破產啊！ 哦，你講年輕人啊， 亦都我又想講啊。 嗯， 就是因为咧近年咧多咗咧，点样帮你去脱困又好，或者系解决啲方法咧，其中就包括咗破产。依家变咗破产，好似咧，唔紧要嘅，破咗产先咧，之后咧又翻身嘅。 但系咧，嗱，你又咁讲， 有啲错误观念咯。 如果啲年轻人本身都冇乜财产，咁啊有咩产可破咧吓？即系其实帮你 refinance 吓。 因为嘅佢哋冇谂过跟住落嚟嘅对佢嘅影响嘛， 系、 即系佢成个人嗰个信誉啊等等嘅嘢咧。都會有影響嘅，同埋咧，你一破產之後咧，你好多嘢咧都唔做得， 唔做得係咪？可以以前話唔得得的士噶嘛？ 咁啊，但係咪會導致你成個人啊嗰、那個即係上進心啊都會低埋咯？ 咁啊，咁今晚講嘅嗰角度係點樣啊？ 冇啊，就係睇下而家個年輕化趨勢啦， 哦、個趨勢 啦咁樣嚇。咁啊，另外又會講下啦，即係香港嘅樓價咧，原來劏房嘅尺價咧係勁過豪宅嘅喎。 唔奇啊， 係啊，有啲啊真係啊，哇！平均啊，每個人均居住面積咧，劏房咧就係58.2平方尺，係啦，咁啊低於呢個公屋75平方尺嘅。

到俄罗斯，你会想起 伏特加酒，它是俄罗斯人的生命之水。 还有呢， 普京啊，建了20年都还是它。 我就好想坐西伯利亚铁路了，不过俄罗斯又点止咁少嘢啊。 想知更多就要留意星期六晚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郑正恒主持的开卷乐。 杨立明会带大家分享他的新书《走进陌生的国度——俄罗斯》，带大家走访俄国城市，了解当地文化。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支持，寻觅最亲。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晨光第一线9:40啊，这个时间咧就系阿 O 同埋 Heidi 嘅享乐时 光，我哋嘅独处时间亦都系。 系啊，咁啊 ，Heidi 今日又系咪买家电啊？ 唔系咯，因为我想咧营造咧我嘅都系一个多变嘅形象，我唔能够只系讲一番嘅。 系点啊？今晚去 coupling 系嘛？即系有一个 wild 啲嘅形象表露出嚟先。 系、哦、因为始终我都觉得我哋晨光嘅听众咧都好多唔同嘅听众群嘅。 系、 啊、譬如家电嘅，琴日都已经即刻有啲嘅听众 send 啲 message 俾我，喂，其实系边一个机？喺边度买？咁、哦、希望帮到大家解决咗啲生活嘅嘢啦。這個、 意大利品牌出吸尘机啊，究竟系咪好似啲意大利名跑咁样咧？哇，好快嘅个引擎声，好劲嘅咁样系嘛？ 咁、嗯、之前有啲嘅餐厅介绍过，咁、嗯、亦都有啲朋友过去得试过，开心啊！或者我自己分享嗰啲简单嘅妈咪主意，我哋自己煮嘅简单嘢，大家开心。呢、這个就系其实我喺晨光，我觉得我最大嘅少少嘅，唔系最大，我少少嘅贡献。 系啊，都睇到你嘅厨艺咧。是日益進步的，當然有賴就是少少疫情的疫情的 side effect 啦。如果唔係 ，Heidi 出咗去食飯啦，咁、 哦、啊。所以咧，呢一個疫情，我哋真係睇下你點樣去睇啦。當然好多嘢係改變咗，未必係好開心，但係有啲嘢就亦都去令到我哋嘗試咗一啲從來其實真係以前冇咁多時間、嗯、你去細味多啲你嘅家庭啊、嗯、你嘅生活啊嘅一啲嘢。今日介紹呢樣嘢都啱嘅，其實咧就係一個咧同飲茶嘅藝術加埋插花嘅藝術。再加埋一啲生活嘅品味嘅一個結合嚟嘅。咁、 嗯、 首先咧就係講咧，因為有個嘅茶嘅品牌啦，或者係一個我哋叫做 cafe 嘅品牌啦，咁都好得意嘅。佢咧就係將我哋飲嘢就咦 have a zip， 將呢個 zip 呢一個字啦，加埋藝術咧就擺埋一齊。係、嗯，因為佢引入嚟嘅茶葉咧都係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啦。咁、 哦、 有花茶啦、 嗯， 有一啲嘅即係我哋話真係唔同嘅珍珠奶茶有機嘅茶葉亦都有嘅。咁幾得意，咁但係咧，佢點樣同藝術去即係結合咗咧、嗯？就首先咧，佢嘅 cafe 入邊咧，你會睇個 menu 都有好多唔同嘅類別嘅茶啦。而佢會話咧，將亦都會營造啊，將世界各地嘅一啲嘅博物館入邊嘅收藏嘅藝術轉化到去你嘅視覺同埋味覺。 係咪喺尖沙咀好藝術嗰個商場嗰度嗰間啊？ 啊，都近啊，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我第一次接觸咧，就並不是因為啲茶咁簡單，係、 嗯、 因為咧佢近期都搞咗幾多個工作。 哦、 我是被他其中一个工作坊吸引的、 嗯、 因为用品茶加上插花艺术、 哦、 再是一个很优美的就是在一个优美的环境之下举行的话就令到你会觉得咦原来可能抽个零两个钟头和三五支的、 嗯 啊、现在四个之内了一班都是四个人还是我们就两三个人去一起去参与去上一个堂的、 嗯、 可以学到东西又可以自己有个空间聊一下 哦，这个是闺蜜workshop 可唔可以咁講？ 可以咁講啊！嗯、好啦，咪先講下咧。嗱，我點解話佢都好有藝術嘅感覺咧？因為佢本身其實絕對唔係一個大嘅位置嚟嘅，一、 嗯、 個細細地一個角落頭。但係淨係講佢嘅一杯花茶啦，佢茶杯咧都用咗我哋其中嘅羅浮宮一個最出名嘅微笑啊，阿蒙娜麗莎嘅微笑就擺咗喺個嘅即係杯當中啦，即係一個紙杯。咁其實佢都係出玻璃杯嘅。咁你 serve 嘅時候覺得OK，即係有啲特別嘅感覺啦。同埋咧，如果 果你话佢有花果茶嘅系列，亦都有一啲咧叫 milk tea 嗱，我哋形容嘅珍珠奶茶就系坊间嗰啲，珍珠奶茶，佢唔系啊，佢系叫做文艺复兴嘅感觉嘅茶、哦，其实佢就将咧有唔同嘅珍珠奶茶嘅调配方法啦，或者用唔同嘅茶种嘅比例，令到佢同个艺术加埋啦，例如有一个譬如叫黄金比例，好似画画咁有个黄金比例啦，有杯 classic 嘅就系用阿蒙娜丽莎小姐嚟到命名噶啦，亦都有用唔同嘅画作啦，梵高嘅画作去命名嘅一啲嘅奶茶咯， 好艺术气息，好浓厚、啊，再加上你头先话个杯都会印咗某一啲嘅画作喺当中啦，系咪影相 art like 必备咧？ 我都会啊，都必须必定会中意啊。咁亦都有啲咧，就一啲嘅草本茶咁，我自己就会几中意嘅。首先即系喺炭茶嘅感觉当中咧，佢杯茶系非常之唔错啦。同埋价钱咧，如果你有埋呢一个成个配套嚟讲咧，都系$40之内咧。咁、我又觉得其实真系都合理吓，唔太过分嘅。好啦，咁另外就讲啦，除咗啲茶之外啦，我就去参加咗佢其中一个咧，就系个插花班，因为佢同咗一个香港嘅花艺嘅一个学院咧，就做咗一个嘅 crossover 嘅。好啦，咁佢啲插花班，咁你觉得吓、其实坊间都好多啊，咁有咩特别去值得去介绍咧？咁因为插花班你喺个选择当中咧，其实你都可以拣嘅，佢都系用咗咧今个系列喺用咗梵高，其中嘅一啲画作咧，就作为一个我哋去插花。嘅灵感，你可以谂到啦。梵高嘅画作，你谂到一两幅啊？ 啊，好难讲、啊。突然间讲咗系毕加索嘅，我成日都星空系咪梵高噶？ 系嗱、啊，但系咧讲花咧，就譬如系呢个太阳花啦，或者佢有啲 向日葵啊，嗰幅画叫应该叫 系，就系、是、鼠尾草啦、等等嘅。咁譬如我上次上咗嗰个咧，就系、是、用啊梵高其中一幅咧，就系佢个自然风格嘅画作。咁就系咧入边咧就用我哋拣咗用一啲绣球啊。用啲鼠尾草咧，去营造翻佢嗰幅画系有紫色。 呢个即系两件事，嗱，杯中物同埋咧呢个画作，同埋你插花咧，三件事好似 synchronize 咁样，互为有个牵动喺度。 嗱，我哋绝对唔系话自己插完花可以插出有梵高嘅风格，只不过攞出佢嘅画作嚟做一个即系一个意念。 艺术嘅嘢见仁见智啫，你睇到梵高系咪先？我就睇到毕加索啊咁样咯。 咁其实譬如佢呢一幅画入边咧，系主要系一个紫色同黄。黄色嘅主调啦，本身我自己都超中意啦。咁佢咪拣翻嗰期可能系比较会啲花种系比较靓、新鲜多啲靓嘅飞机货嘅嗰啲花咯。譬如就我哋就用咗绣球啊，用咗黄色嘅鼠尾草啊，用咗啲爱丽丝啊，咁亦都会有老师嘅指导之下咧，就令到你插咗一个今期我哋会学呢一个嘅花艺嘅嗰个嘅设计或者个 concept 摆咗落去咯。咁就觉得都几好，虽然当然就系自己嘅创作啦。有啲個人風格加咗落去啦，但係個零鐘入邊你可以插花，可以探查。可以同啲 friend 傾埋偈，最終當然阿 O 頭先成日講啦，影下相都有唔錯嘅視覺效果嘅時候。 咁啊，要著得靚靚去嘅，咁啊啲花又靚，個茶杯又靚，咁啊啲人又靚，咁就成張相都靚咁樣。喂 ，Heidi 呢個 workshop 嘅係咪定期、不定期都會發生，定還是同埋有冇大概 around 個價錢呢？ 價錢都係一個$1,000內有找嘅，即係大約係幾百蚊尾啦。 係啦，係啦。 咁唔算係一個定期，因為我相信咧都係一個限定嘅一個 crossover 嚟嘅，咁所以大家都可能就睇下咁啱你有冇時間啊，或者咁啱個意念你啱唔啱啊？最緊要個期係你度唔度到同啲 friend 一齊，有陣時都要真係夾一夾時間噶嘛。 係咁啊，睇下嚟緊會唔會有其他藝術家啦，即係做啲唔同嘅 crossover。今次係梵高，下次係莫奈咁樣啦。 可能下次又唔係插花咧，下次有其他會唔會加埋入烹飪啊？或者係就咁畫畫啊？其實都呢排我哋覺得做翻啲靈性多啲嘅嘢啦，個人都開心。放松啲， 讲得冇错啊！多谢 Heidi 呢一个分享咧。 美丽太美，受不起惊喜，舍不得放弃，这五。双手摆布过也要一起献丑与你，日后混合埋墓地，偏偏肯跟你继续共存阅读墓的好戏。 相拥那一刻扫兴，越要好，越像被捏成尼古丁。越戒越爱，越爱越戒，仿佛终身讨债。怀疑我的种子信抱头坏，不免病态。越怕越爱，越想越坏，辛苦得很痛快。被诱惑也再挨，是否错爱到自人变态？ 咁送上呢只咧就系 Jenny 嘅《美男子与香烟》嘅歌。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去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啊！九点五十二分啊，继续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时间。当然，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我哋嘅听众朋友啊，梁女士啦，早晨啦， 早晨梁女士， 早晨早晨，系早晨早晨。喂，我哋今日咧，不如讲下补足你细仔嘅生日，系咪？ 系啊， 系啊， 嗯 嗯，系点样要补足佢咧？同埋拣嗰只歌都好有意思嘅噃，好似系咪？ 系啊，因为呢只歌。是当年他还是三岁、K1 阿哥就是 K3、都说他两个搞到我那天即流了两次眼泪。 什么事啊？ 不是他们一来说是真的班主任教他们唱的。因为阿哥那年其实九月已经入 小学了。那变了、即对我的印象 即比较深咯。即觉得个仔第一次唱。竟然唱，因为我冇谂过佢会唱《真的爱你》，我初以为佢，你知嗰阵时事实系兴紧念真恩噶嘛， 咁佢话唔系啊，系班主任啊，教我哋噶。我话咁啊，我咁啊得啦，咁 系， 咁啊变咗，即系记比较记得咯。咁啊变咗，同埋今年事实真系佢生日，我系赶唔切。咁佢亦都知嘅，佢都话阿妈你唔使介意啦。要见要食几时都得咁。我话咁好啦，咁我如果你咁讲，阿妈都冇咁担心，系咪先吓咁？ 明白 啊。咁啊变咗系啊， 即系讲紧细仔咧，五月生日嘅时候就而家就想同佢讲翻呢一个嘅心情嘅一个说话嘅， 系咪啊？ 系啊。 咁啊，希望佢生日快乐啦！咁啊，亦都希望咧疫情啊早一日退去啦，因为 都话最简单，而家四个字，个个都啱用嘅， 身体健康， 最紧要身体健康。 系啊，讲得冇错， 呢个真噶， 好啱听，好啱听， 都冇得卖嘅呢啲。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 ，keep 住一个良好嘅体魄啦，系啊， 我都希望。小白可以即系快啲复翻工，因为你知始终真系听惯咗嘛。 讲得冇错啊，系啊，咁啊。 系啊，你突然间即系少咁一把声，硬系。我会点解会争啲嘢咁？ 系啊，咁啊，即系嚟紧小白啊，可能做完啲小嘅手术啦，咁啊会翻翻嚟晨光第一线啦。 我坦白话俾你听啦， 系， 我听你哋港台真系唔知几多十年啦。晨光第一线第一代嘅主持就 系 淑梅姐啦， 系啊， 曾志华啦， 系 啊嘛， 啱啊。 你话几多十年啦？ 讲得冇错。 嗰时我都系细个翻紧学嘅时候听。 我都系啊，我都系听彭仔带噶，其实趁佢唔喺度我先讲咧，咁样好啦。咁啊，早上我哋一齐听 Beyond 嘅呢一首作品《真的爱你》，好嘛？多谢电话，拜拜。 举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翼武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得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安嘅《真的爱你》啊，咁啊呢首作品绝对系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咧经常出现嘅作品嚟啦。咁啊，希望咧啲妈咪听到之后咧都暖在心头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好，拜拜。